早晨，这个时段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好似算算真是星期二的朝头早呢，亦都回到你直播室跟大家倾下偈，陪住大家啦。咁我睇下今日几号先。今日3月19号，农历就是2月初十。出面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90%。船只回来的时候呢都已经落紧雨啊，所以大家记得带返把遮。咁同埋因为落雨的原因呢有少少冻嘅，所以大家记得着够衫啊，唔系就冻亲啊。 晨光每日一格。 做人是应该不可以太乖的，不想做的事可以拒绝，做不到的事也不需要勉强，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听不到了吧。因为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所有人的，是为了善待自己，不要只是想着在人的眼中或者心目面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而且如果真的好像做不到人家想做的事，就不要有负罪感，因为每个人都有说不好的权利。其实人生只有一次的啫，你要为自己而活，希望你成年之后每一个决定都是由你亲自去完成。好似是呢件衫好唔好买啊，呢一餐饭同边个食，我几时开始要结婚呢，生唔生小朋友点都好啦。其实外界嘅声音好多时都系参考，如果唔开心嘅话，不妨试下唔好参考，因为生活嘅本质就系快乐。如果生活唔快乐嘅话，仲有咩意义呢？所以记得要远离你不喜欢或者令你不开心的人和事。 我的肩膀被记忆的包裹，流浪到大树下终于解脱，希望若是有，绝望若是有，不要像风吹过裂痕迹都不留。我的双脚太沉重的枷锁，越不过曾经犯的每个错，希望若是有，绝望若是有，怎么会换不回最初的承诺？撑住我，落叶离开后频频回头，撑住我，止不住坠落，撑住我，让我真正停留，拥抱你，做完一场迷梦。我的双脚太沉重的枷锁，越不过曾经犯的每个错，希望若是有，绝望若是有，怎么会换不回最初的承诺？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同埋有一两阵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系21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清劲偏北风啊！咁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记得着翻件衫啦。最低嘅气温系16度，相对哦，原来而家系日间干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和下周初气温逐渐回升啊，改变了个天气 system 啊嘛，搞笑闪咗一下。而家出面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1%，因为落紧雨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系24，即系低至到中水平。咁同大家讲下一啲嘅新闻啦，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翻内地啊？咁啊，船仔咧，前日咧都翻咗去深圳嘅。深圳咧真系周街都有得食一样嘢，叫做淀粉肠。咁其实系一种内地嘅网红零食嚟嘅，大概一条咧就2至3蚊人民币。咁系真系几乎你去到东门咧，系全部地方都有得卖，啲小食档啊，唔同嘅地点都有得卖噶。咁但系原来最近亦都曝光咗咧。哇！原来佢入边系加入咗一啲动物嘅饲料，叫做鸡骨泥，咁所以咧系即系对我哋身体唔好噶。其实咧系根据央广网入边嘅一啲传媒报道啦，就话咧原来市面上销量较高嘅5种嘅品牌淀粉肠咧，咁佢嗰个材料表梗系当然写住话系肉啦，之后就系水、淀粉、白砂糖等等嘅。咁但系咧，原来佢入边都加咗好多一啲唔好或者听到都唔知系咩嚟嘅，譬如有一样嘢叫做诱惑红，同埋有一样嘢叫做焦磷酸钠，嗱系咪听完都唔知系咩嚟嘅咧？嗱咁大家就大概都知道应该系化学嘢啦。咁入边其实亦都有啲工作人员亦都话啦，其实淀粉肠入边嘅肉咧系好少嘅啫，多数系用啲咩咧？多数系用鸡肉同埋鸡骨泥，咁鸭肉更加平啦，咁大部分都系淀粉嚟嘅。而且咧，鸡骨泥咧，大多数都系一啲宠物食品嘅商家先会卖嘅啫。咁所以咧，佢哋直情系讲啊，其实骨泥咧系唔建议大家食嘅，就算你系爱嚟宵夜食都系唔可以嘅。其实咧，过往都有一啲话好平嘅饺子或者系肉丸咧，都系话啊，原来佢系用一啲叫做鸡颈泥或者系鸡架泥嘅。咁入边亦都有啲大学教授就话啦，其实咧佢系营养价值咧系几乎系冇办法令到人体去吸收嘅。咁因为咧，大家如果真系有去过，真系好平嘅啫，2-3蚊一条。咁但系其实批发价咧，原来系5-6毫子就一条噶啦。咁而且咧，因为系冇一个专门嘅国家标准，亦都系冇遵从一啲国家嘅叫做火腿肠啦。头先就讲淀粉肠啦，咁但系佢冇遵从一啲叫做火腿肠嘅国家标准嚟生产嘅，甚至就都唔可以话佢叫做火腿肠，因为入边全部都系淀粉或者系叫一啲鸡骨泥。咁其实咩叫鸡骨泥呢？船仔亦都了解到啦，原来系将一啲可能系食剩咗嘅骨头或者你唔需要嘅骨头啦，譬如大家可以想象下，就系我哋食完鸡翼之后，咪攞翻啲骨出嚟嘅，咁有啲软骨嘅组织咧，其实都可以抌埋落去，咁佢就搅烂佢，然后就俾你食啦。咁所以大家听到都觉得好核突啦。但同一时间，其实佢本身就系谂住俾宠物食嘅，但系如果你真系有食过咧，就真系食咗一啲唔系几好嘅嘢啦。咁所以咧，大家都系研究紧啦，会唔会话系一啲制定一啲叫淀粉肠嘅国家标准？咁如果咧系有结论嘅话，相信亦都系会同大家公布嘅。咁当然啦，有好多制造商即刻话啦，唔系，我啲淀粉肠冇用鸡骨泥噶，甚至咧系贴埋张纸写住冇骨泥，然后仲要现场即刻食咗10条添。咁但系亦都系亦都有人话啦，咁其实好多人退货，因为呢一篇报道。咁至于有冇用到鸡骨泥咧，其实嗰个经销商系冇正面回应嘅。不过咧，亦都有好多人话，其实佢自己都唔会食噶，而且咧，佢就讲啦，里面有狠活，呢个系内地嘅潮语啊，即系一啲加咗一啲唔系几好嘅嘢落去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下次翻到内地啦，船仔真系有食过一次嘅，我觉得系唔好食嘅，因为佢系好多嘅，点讲好腍，好似好。渣一啲渣咁样，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要翻去内地咧，就千祈唔好再食呢一款嘅叫做淀粉肠啦。呢个系 Super Moment。

今日咧讲下买蛋啊，或者点样拣一只蛋？唔知咧大家有冇啲迷思咧，或者系觉得诶、红壳蛋咧永远都系比呢一个白壳蛋有营养。咁原来咧蛋壳嘅颜色同埋蛋嘅营养咧，其实系冇直接嘅关联嘅，主要咧系同鸡只嘅品种同埋遗传有关。咁同埋咧，究竟佢嗰个鸡蛋有冇营养，原来系取决于嗰个鸡嘅本身饲料供应同埋一啲健康嘅情况，系同蛋壳嘅颜色咧几乎系冇关系嘅。咁同埋红壳蛋同埋白壳蛋嘅营养成分咧，都系冇咩唔同嘅。咁另外亦都有啲人就话啦，啊系咪只蛋壳越粗糙就代表个鸡蛋越新鲜啊？咁样其实都唔系嘅。原来咧个粗糙咧系因为佢入边嘅钙质过多，咁所以咧分布就唔太均匀而造成嘅。咁所以同新鲜嘅程度咧唔系太关事嘅啫。只要咧你摆蛋嗰个存放时间唔好太长咧，基本上都系冇乜问题嘅，都系一啲新鲜嘅鸡蛋。咁另外啦，大家都唔需要担心话个胆固醇过高。其实食蛋咧真系一个几好嘅食物嚟噶。呢首歌是张曼芝《过电》。 是有点，是有点心跳，大概这是爱精兆，说话从不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早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话，加开会议系基于条例草案嘅必要性同急切性，以及审议过程嘅完整性。佢冇就辩论时间设限。梁君彦又話：早一日得一日係大家嘅共識，今日加開會議，集中處理條例草案餘下嘅立法程序，唔會處理其他事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尋日喺惠靈頓會見新西蘭貿易部長麥克萊。王毅話：終身建交以嚟， 双方不断创造新的合作纪录，令中新关系在中国和发达国家关系中保持领先地位。中方愿同新方积极落实中新自贸协定升级版，尽快启动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商谈，推动两国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王毅又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对新西兰的大门始终是打开，双方要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以去风险为名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两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以色列军队星期一再次攻入加沙最大医院希法医院，以军表示打死了超过20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马布霍克，又逮捕了超过200名怀疑恐怖分子，他们正接受审问。以军说，根据情报，哈马斯再次利用希法医院进行军事活动，因此派出特种部队在步兵和坦克支援下展开今次精准行动。以军人员进入医院时遭到枪击，一名士兵在今次行动中殉职。以军又说，哈马斯试图在医院重建基地，并利用医院作为逃亡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强调以军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以军会继续攻击哈马斯试图重新控制的任何地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和一两阵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最低气温在16度左右，日间干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即将就到24节气中的春分，天气回暖，空气潮湿， 湿容易令人困倦乏力、头身重聚、食欲不振等，而吃粉葛、赤小豆、薏米、白术等，帮助排除湿气。 运动都是好好的去湿方法，今晚吃完饭一起散步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在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不要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6:35，3月19日星期二，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翻嚟嘅时候咧，都落雨啊，大家都要留意路面情况。 出门口咧最好就早少少啦。如果唔系，可能咧落雨都会塞车啊，多咗人担遮啊。所以预早少少时间咧，就可以松动啲，个人就轻松啲啦。今日除咗有我喺度之外，当然就系有埋船仔啦。早晨，船仔。 早晨啊 ，Vicky， 哇，好搞笑啊！ 系， 因为见到你哋智慧似痛紧啊，然后你讲嘢咧，即系咁样就住就住讲，好可爱啊！ 唔可爱啊！咁但系今日都仍然好想翻嚟咧，同大家喺大气电波之中咧，就报道最新嘅状况啦，无论天气啦，定系新闻咁样。咁其实咧，最近咧我自己多咗留意，除咗照顾我嘅牙齿之外咧，我生紧智慧齿啦。咁我都多咗咧去着重自己嘅身体健康，系真嘅。除咗早咗好多瞓啦，亦都有留意自己嘅眼睛啊。 你有冇？而家几点瞓啊？ 我而家十点几就瞓嘅啦，琴晚就做嘢，所以就点几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正常时间，我夜晚唔使做嘢嘅话咧，我多数系 keep 住喺十一点前就瞓咗噶啦。 哇，真系好健康哦！ 系啊，我个生理时钟咧，生理时钟系已经习惯咗九十点就开始同我讲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样。咁但系有另外一样嘢咧，就觉得要更加努力去保护嘅就系眼睛，点解咁讲？因为好多时候咧，上到床上边咧，都仲系会碌下电话先瞓嘅。 系啊，我都系。 系咪啊？同埋会熄咗灯嘅啦嘛，已经。 诶，我唔熄噶。 哦，你唔熄噶，即系你玩到咁上下，然后你就起身熄灯先瞓。 哦，系，但我成日都会瞓着咗啦，所以就成晚都开住盏灯。 但系开灯瞓觉系唔好噶。 我唔想，其实我系瞓唔到噶。即其实同你冇瞓过冇分别噶，我嘅精神上面。咁同埋最近咧，我都发现咗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就真系成日都睇手机啦。咁、所以我将个叉电器由我床边转咗去台边咯。 即系你就宁愿远离一啲你嘅床，系咪个电话？ 系啊， 叉电嘅时候 ，at least 我会习惯摆低部电话先咯。 嗯，但系你起身嘅时候会唔会听唔到闹钟？ 系就系会咯， 因为远咗啊。在隔离定系还是床尾咁样噶？系 真系远咗 哦。 同埋我会，因为我习惯咗成日赖床咧、你点样唔赖床就系望住个时间啊嘛。 系啊。 咁我而家望唔到个时间咯，所以我决定摆翻喺床边。 系啊，咁有啲生活习惯咧都即刻，或者你买多个闹钟得唔得？ 我已经有啦， 都唔得。 我应该要买三个。 养成一个习惯是需要的，需要的。咁除了咧就系电话之外咧，其实我哋瞓喺度打侧，瞓喺度望电话咧，其实对我哋嘅眼睛咧都唔好嘅。 哦，点解啊？ 因为系好容易咧对我哋嘅即系躺打侧瞓觉嘅时候咧，令到我哋嘅眼睛咧佢个压迫啊会更加大，好容易令到我哋嘅视觉疲劳啦，同埋我哋会令到咧个近视咧会唔一样啊。 哦， 点解有啲人好似哇？点解我嘅即系长期可能系向左边瞓嘅，向左边瞓啦，然后左边嘅近视可能会深啲，唔系真系争十几度、廿几度，系可能百几度、二百度咁样。 系， 咁其实就系同我哋打侧瞓觉去睇手机有关。其实唔单止系睇手机噶，睇书都系，因为你嘅眼睛咧受压，然之后睇嘢嘅时候咧都有啲唔同噶。其实，系啦，咁所以這個呢即系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同埋最紧要咧就系熄灯， 系呢、這个就 熄灯瞓觉。我听完你啱啱咁样讲，如果可以嘅话咧，其实可以平时咧日常生活当中咧都可以做多啲眼睛嘅眼部运动， 护眼操啲 系啦，护眼操。其实唔啱啱讲起咧，就系唔一定系瞓觉之前玩电话噶。因为你起身嘅时候，你第一眼都系望电话。当你第一眼望电话嘅时候，你又未起身，你又系瞓紧喺度睇电话。咁如果你真系要睇嘅，睇下可唔可以垫高个枕头，挨住个枕头，而唔系躺侧咁样去玩电话，咁就会好啲咯。同埋眼睛都有好多留意啊。如果有啲人咧系戴隐形眼镜啊，记得除咗先瞓啊。 我都试过唔小心唔记得除啦， 系 会啜住咗只眼噶。 系啊，你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咧，你剥佢嘅时候系好辛苦噶， 同埋好伤眼咯。我 feel 到嗰种伤眼嘅感觉咯。 系，同埋好容易咧令到个眼球发炎啊。 嗯， 系啊，好多细菌啊。系，咁所以我哋嘅眼睛咧，其实要好好保护。我哋眼睛系灵魂之窗噶嘛。啱啱又讲嘅就系话做啲咩眼睛嘅眼操咧？ 护眼操 系啦，护眼操系咩嚟嘅咧？如果可以嘅话，尝试搵啲时间俾自己，可能起身嘅时候啦，可能今朝嘅时候啦，我哋有几个护眼操嘅，就系、是、第一个快速眨眼20下，系啦。但系你真系要用力嘅，你唔系轻轻力咁样就眨，你要用力嘅，系啦。 連續做20下。跟住第二個呢就係、是、做一啲呢令到我哋嘅眼睛呢望。我想話而家小白呢 喺隔離就做緊。 係啦，然之後好似電緊我。 掂唔到啊，掂唔到啊。 掂唔到唔過電啊 ,sorry。咁但係呢第二個呢就係、是、可以用你嘅眼睛呀去順時針，跟住就逆時針各轉三個圈。系啦，转下圈，俾个眼睛舒缓一下， 其实几舒服噶。 系啊，其实几舒服噶，但系你都真系要集中咯，你唔可以 hea 做咯。然后又或者用个眼睛写个米字，嗱、这个有难度啦，写个米字，即系一撇一捺一横一动一撇又一捺，系啦。 喂，有啲晕呢个， 呢个有啲晕， 呢个有啲晕。 你要控制咯，其实系要控制个眼睛咯。 如果慢慢，因为可能我头先太快啦，大家记得要慢慢做。 系啦，要慢慢做嘅。好，到最后一个啦，就系、是。将你嘅手指放喺你嘅眼前面，系啦，然后咧就望实个指尖，然后咧当前后移动你嘅食指嘅时候，你要 keep 住望住个指尖嘅，系啦， 即系前后前啊，系啦，系 啦。咁如果可以嘅话咧，每日都可以做下呢啲嘅眼睛操啦，咁就可以保护我哋嘅眼睛，保护我哋嘅灵魂之窗，好紧要。咁啊，起身又可以做下，临瞓之前又做下，咁就好啦。我是 V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在旁一直在问，多年情人，天窗该拉近，或请拣有因果吸引这种非我，才令你的他比较亲。新人来临，在场高喊密运。今晚我俩得你换身份，像邀请我见证你在流泪尽兴，原谅我对你也未绝情感。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与你共度余生，合衬。一时纯情，诺言一同前行。当年情人，今晚坐不近，再冲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连扮作已放弃都不太肯。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是情分未断，让我再次叫我不该再等。明知吻未够好，只可惜不甘当个爱人，一世轮回遗憾是我一生的幸运。自己不听劝告，最后无力相信。看着谁亮拥吻，无奈说到对你做太多愧恨。若可返到过去，若能从头遇见，期望我会对你永远。 首周恩婷 Yan Ting 的三生有幸，这个时间听听 KOL 环节。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3月19号星期二，继续有茶艺课导师 Catherine。 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Catherine 啊，其实成日饮茶都会见到有不同的器具啦，除了有玻璃啊、紫砂壶啊，经常都会听到人家说用陶瓷的。咁其实陶瓷是什么来的呢？ 陶瓷我们成日都会两个字一起讲的，但是其实它是两种物料来的，即陶和瓷。他们其实他们的物料不同啦，做的方法不同啦，适合冲的茶其实都不一样的， 即是都有分别的。 没错，我今天就带了一只陶制的壶和一个瓷制的盖碗，我们做个测试先、我们做个考试先。我给你听一下他们的声音，你要估一下呢、这个是陶还是瓷，好不好？ 好。 第一个声音、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不给你看。 好， 是不是差很远、啊、 第一个是高音一点的，尖一点的声音， 清脆啦，尖一点啦。 第二个呢，感觉是有些平时我们在河边玩石头，石头去砸石头的声音，是不是、啊、 低沉很多啦，是不是、啊、 低一点，没那么高音，没那么尖。 没错啦，其实我们有时候听声已经知道它是陶还是瓷的了。那你觉得哪个打哪个？ 陶瓷，其实我都不太熟的这两个字，我想陶就应该像是第二，瓷就是啱啱第一的声音 啊，非常好啊， 系咪啊？ 系啦，系啦，系啦。瓷咧，通常高温瓷咧系会比较清脆啲啦，高音啲。咁而陶咧，你敲个声音咧系会暗哑啲嘅。嗱、这个咧系示范用途嘅啫。咁大家出去买陶瓷嘅时候咧，千祈就唔好喺铺头人哋铺头啦，攞人啲器具咧又敲啊。就算真系要敲咧，你都要问一下商家可唔可以俾你咁样做啦。你买翻屋企就冇所谓啦吓。 咁、但系点解会陶同瓷系分开两样嘢？我哋又成日讲话买陶瓷，点解佢哋会夹埋？ 其实本身呢，瓷都是在陶的基础上呢慢慢去改进出来的。那我们首先看看它的原料啦。那譬如原料呢，陶呢通常用一些普通的陶土，那他们用黏土啊、陶土啊，那瓷呢就用高岭土做原料的。 高岭土。 是啦，但是呢陶器呢在很原始的时代呢，人类呢已经懂得用陶去烧一些简单的陶器的了。但是呢以前他们那些窑啊，烧那些窑的温度没那么高啊。咁同埋佢哋用嘅物料都係普通嘅黏土啦。咁好多时候陶嘅烧嘅温度大概係700到1000度左右。但係瓷器嘅温度呢去到过1000度 ,1200 到1400。咁喺高嘅温度烧出嚟嘅时候呢，佢嘅硬度会更高啦，密度呢亦都会更加高。咁所以佢哋喺嗰个气孔，即係呢个可能再 technical 少少啊。譬如佢哋呢有气孔率啦、吸水率都会唔一样。咁我陣間再讲解一下呢个对冲茶呢究竟有啲咩影响嘅。但我哋睇咗个颜色先，陶系点样嘅？ 陶系深色嘅。 深色啦。 啡啡地黑色， 啡色黑色啦，有啲红色，有啲系啡色灰色，但系咧佢系唔透明嘅。闪光灯咧一照落去个瓷器度咧，佢系有一个透明性喺度噶。 系、 哦，系啦。 哦，所以瓷就 系 有透明性， 系 透光， 系透光嘅。譬如我哋以前嗰啲米通杯咧，知唔知变啲好旧式咧？有啲米通花 哦， 系啦， 好似蓝白色嗰只。 咁你都可以咁样攞啲光去照啦。譬如我哋去照嗰个瓷器啦，都可以睇到咧佢嗰个。透光性啦，可以睇到佢嗰个做嘅厚薄啦，同埋可以咧睇到佢嗰个瓷咧系系咪一个好嘅瓷咯？譬如有啲咧好似白到咧。是好似陶改液咁样嘅， 哦，假啲嘅， 系啦，好硬 嘅， 系啦。譬如景德镇啦嘅瓷啦，佢系白得嚟咧，佢带少少青色，同埋佢唔会觉得好 artificial 嗰种感觉，反而有一种好似宝石玉咁样嘅感觉嘅通透性啦，同油润性喺度嘅。咁呢一个系佢哋表面上嘅唔同啦。咁同埋另外你见到啦，除咗我哋颜色上唔同啦，仲有乜嘢唔同啊？ 佢哋嘅質地， 仲有咧反光嘅，見唔見到？係 喎，一個係瓦色嘅，陶係瓦色， 係啦。 然之後瓷就係令嘅，可以照鏡嘅。 係啊，瓷我哋好多時候都會上油啊，即係唔係嗰個油， 唔係油漆嗰啲 油， 油 漆個油啦。佢係彩字跟住加個油字嗰個油，即係我哋係擦喺啲器具上面啦，燒咗之後咧，佢會形成一個有少少玻璃質感啦，同埋好滑嘅表面的。 光面嘅， 光面嘅，係啦係啦。咁通常啦，陶器咧唔一定啊。 都會有啲會上油嘅。咁、如果佢上咗油咧，其實佢就已經冇咗嗰啲遮蓋咗佢啲氣孔，咁佢喺沖茶嘅性能上咧就都會有改變。咁但係你見呢一隻陶咧，唔係好似瓷咁樣令面嘅， 係瓦色嘅， 係瓦色嘅，係啦，冇錯，佢瓦色嘅，就係因為咧佢其實好多陶咧都唔會上油嘅，係啦，甚至乎咧我有啲壺好得意嘅，我哋最近咧入咗批壺咧，當真係台面，我真係台面。我擠茶葉注水，跟住咧用耐咗咧，佢個下面我明明冇倒到水落去個台面嘅，個台面都有個水控嘅。 哦，點解咧？即係嗰啲係陶壺嚟嘅， 陶壺嚟嘅，係啦，陶壺嚟嘅。咁就係因為咧，佢係有個即係當然每一隻陶壺唔同啊，即係佢哋密度都有分別。但係有啲陶壺咧，佢哋嘅密度低啊，變咗咧佢嘅氣孔率多咧，即係好多。其實我望唔到，你望唔到有窿噶嘛。 嗯、 但係其實咧，你用放大鏡顯微鏡去睇咧，其實有好多氣孔咧係肉眼未必睇到嘅。咁呢一啲嘅氣孔咧就係會吸水啦。 嗯，咁所以就點解個台面會有空喺度啦？ 係啦，咁如果我嚟沖茶，咁佢吸乜嘢啊？ 吸茶味， 係啦，吸茶味啦。咁所以咧，所有陶壺啦，同紫砂一樣啦，我哋都係咧一隻壺咧，係盡量啦沖一類型嘅茶啦。咁、whereas 咧呢一個右邊呢個瓷咧，其實好方便啦。我洗完今日沖保利，第二日沖烏龍都冇問題。 所以都有一啲陶嘅壺都會上油噶咯喎。 有㗎有㗎，譬如我之前買咗隻陶杯，佢外面係陶嘅，但佢入邊咧就上一層油，咁變咗其實我愛嚟飲茶嘅時候，其實 飲咩茶都得啦。 係啦係啦係啦。就變咗我飲咩茶都得，亦都唔驚佢會吸咗味咯。 咁但係瓷咧就點樣都一定會上油嘅。 咁同埋瓷咧有啲你會見會有花噶嘛，譬如青花瓷同青瓷，又知唔知有咩分別咧？ 唔知。 我前排我去檳城咧，去咗一個涼野博物館，咁佢有好多涼野瓷喺度啦。涼野瓷咧比較 colourful 少少嘅，好色彩繽紛嘅， 好多顏色。 係啦，係攞顏色嘅，五顏六色嘅。咁我仔咧就同我一齊去，佢突然之間同我講：，媽媽呢度有青花瓷啊！我話邊有？青花瓷啊，全部都是涼野瓷，跟住佢指住呢度，咦，真係有個青花瓷喎，係啊，原來我 咁叻仔 啊，即係幼稚園咋，即係原來已經有教咧乜嘢青花瓷啦。咁咧原來青花瓷咧，其實即我哋可能成日都聽青花瓷青花瓷啦。咁青花瓷咧，佢個底色係白色嘅。 嗯， 系啦，咁其实就系瓷器高岭土佢本身烧出嚟系白色嘅，咁但系上面咧就用青花，即系画咗青花之后烧咗出嚟咧，佢系蓝色嘅，咁、就系我哋睇宫廷剧咧好多时候见到白底蓝色花纹或者喺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图案，嗰啲就系青花瓷啦。咁而青瓷咧就唔同，我冇捞乱咗，青瓷咧佢系成只咧都系上咗一只颜色嘅油， 嗯， 系啦，一只颜色嘅油， 咩色都得嘅， 就系青色嘅， 青色嘅， 青色嘅，系啦，佢。上咗一個青色嘅油，佢燒出嚟咧都係青色。上咗油嘅茶嘅器具啦，咁喺使用上咧，我哋都要留意嘅。油咧都有分係右上油同右下油。譬如有啲青花呢啲咧，通常喺下面畫咗啦，咁上面有機會再上一啲透明油啦。咁我哋叫右下油，因為佢會再燒，咁所以佢個顏色咧基本上咧係喺底嘅。 係 啦，但係右上油咧係我哋譬如有啲係甩突嘅。 嗯， 系啦，你見有啲瓷嘅花紋咧，你摸上去咧係唔平滑，係有啲甩突咁。咁通常呢一啲係右上油啦。咁右上油咧都要留意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係有部分嘅右上油嘅工藝咧，佢喺高温嘅情況下咧，佢有機會會釋放一啲人體有害嘅物質。咁所以如果我哋食飯嘅餐具啊、杯啊，你想要一啲好 decorative、好有花紋嘅器具去做一個食具嘅話咧，咁就盡量咧係揀一啲花紋淨係喺個食具外面入邊咧，如果係有機會，譬如你喺微波爐加熱啊，或者太高温嘅時候咧，嗰啲顏料啊，佢有機會有殘留嘅一啲有害物質，係啦。咁所以我哋盡量就係、是食具啦，我哋入邊都係一啲透明冇色嘅物料咯，通常會。咁當然而家嘅測試都比較嚴謹啦，咁、好多時候佢哋做呢一啲瓷器嘅商家，佢都會攞自己嘅瓷去做測試，咁證明佢哋呢一啲係冇呢一啲嘅有害物質咯。 要攞呢一啲嘅瓷杯嚟到去飲茶，其實會唔會有啲咩？咩分別嘅咧？ 瓷杯咧，我哋講好多時候着重嗰個顏色啦，係唔係可以complement 到嗰個茶湯嘅，係、啊，譬如陸羽咧，佢以前都有講啊，用一啲青色嘅瓷，咁會顯得個茶色咧更加好啦。譬如我哋去到宋朝嘅時候，佢反而用黑色，因為當時打破係白色噶嘛，咁、你白色黑色咪顯得個白更加白咯，係、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咧比較多係用白瓷嘅，係因為白瓷咧佢係最唔影響嗰個茶湯顏色啦。咁我哋喺評茶嘅時候咧，可以睇到佢個湯色更加準確咯， 更加見到嗰一隻茶。 湯嘅顏色係咪啊？ 係啊，茶湯顏色咧，你唔好睇小佢啊，其實有好多秘密喺入邊嘅。係，譬如你睇個茶混濁同埋清澈都已經好唔同啦。係、 嗯、 啦，混濁有時候有唔同嘅原因啦，有啲新茶有機會混濁，新嘅保理有啲都會有少少混濁啦，有啲可能油臉嘅時候製茶嘅時候太大力啦，咁亦都有啲佢係譬如我哋講老咗嘅老白茶係清澈嘅。但有些造假的啱啱做出嚟，可能很新的它都會有少少混濁性在度咯。 哦，即係有啲濁濁地。 係啦，你譬如你個茶湯，我哋用個閃光燈一照，咁你見到佢個底有機會有啲碎末噶嘛？但係你見到嗰啲碎末都好清晰嘅，係啦，冇 filter 咁樣嘅，咁嗰啲咪叫清澈咯，比清澈。咁如果我哋係打落去，好似下面個底好似有少少近視， 係 啦係啦係啦，好似近視冇戴 con 咁樣，係啦，咁你就 朦朦 地啦，係啦，咁呢一個嘅質量就要睇下咯。咁當然啦，又係有啲品種嘅茶特別多毛毛，咁又唔好撈亂呢一樣嘢，咁會有少少分別嘅。 OK， 其實呢因為我哋有做一啲柴燒器具嘅，根據我哋嗰、那個師傅啦，佢話其實成功率咧係五成嘅啫。咁你諗下，你做一個壺幾多心機啊？嗰啲泥咧要浸好長嘅時間啦，去練泥啦，即係去提煉嗰個泥啦，跟住咧又要去做形狀啦，又要去收啦，跟住到最後去燒嘅時候咧，其實佢每一次燒之前咧，佢心情都好忐忑嘅，係、啦，因為好驚死啦，呢一批有幾多係燒得成咧？咁、所以景德鎮咧，佢哋傳統咧有一個叫搖神啊，係、啦，就好似我哋會拜關公啦，但係即佢哋咧就會拜個搖神啦。 即係佢哋去做呢啲嘅茶壺嘅時候，佢哋都會有個拜拜嘅儀式去做嘅。 係啦，係啦，咁呢個搖就係佢哋燒嗰個地方嗰、那個叫搖啦。咁、傳說咧個搖神咧，佢叫童斌，咁係真係歷史係有呢個人嘅，咁。傳說當年啦，喺明朝嘅時候咧，佢哋要為宮廷咧去做一批器具啊，但係燒嚟燒去咧，佢哋都燒唔成龍缸大器咧，一個好大嘅器具啦。咁呢個童斌咧，佢就好毅然咁樣跳咗入去個火度。系啦，點知咧個又燒成咗咯，又燒得好嗰件器具就進咗供俾皇帝啦，即 係 寫身個人梗係冇錯啦。咁、當然呢個傳說嚟嘅，當然佢後面咧亦都係俾人立咗做一個神啦、就係話啊，只要咧我哋拜完佢之後咧，咁就會保佑咧我哋呢一批窑咧燒得非常之順利嘅、 哦。有冇話喺啲瓷器啊、陶器上面，我哋點樣去選擇係最好咧？ 呢、這個都非常之講究㗎。譬如瓷咧，我哋通常頭先講聽聲音要夠清脆啦。如果佢有啲暗哑嘅聲音咧，有機會可能佢嘅燒嘅温度唔係好夠高啦，或者佢本身個器具有啲裂痕啊，咁、都會導致咧你聽個聲咧唔係咁清脆嘅。咁我哋睇嗰個釉面嘅顏色啦，要平均啦。譬如我哋摸落去嘅時候咧，捉住個底部，兩隻手指夾住佢個邊，一拉上去咧，佢嘅厚薄係非常之平均嘅，唔會話有個位係特別厚特別薄喎。咁呢一啲係睇佢嘅工藝做得好唔好啦。如果有畫花，咁畫花都有分手繪同埋有啲係貼花嘅， 即係點樣 貼？就好似我哋貼貼 印 紋身， 係 啦，印水紙咁樣啦，係啦，就好似我哋貼嗰啲紋身印水紙咁樣。咁、其實而家佢哋都有啲係為咗減低嗰個人工啦，同埋快捷方便啦。咁有啲係貼上去嘅，但係你貼上去嘅話咧，因為佢係有一個膠片，咁佢個膠片咧會有啲凹凸痕嘅，係咧一個好有規律嘅凹凸痕，係啦。咁你會見到嗰啲凹凸痕咧，其實你就知道啊，呢個係貼花嘅器具噶啦。咁、譬如同埋我哋睇個底部咧，譬如呢一啲咧個底咧。佢係直角嘅。即係 瓷嘅嚟嘅呢個係， 係啦，佢只腳呢個位個底咧係直角嘅，咁呢一啲咧都係人手做嘅瓷器啦，可能講大家好難去理解啊，咁但係我哋會用呢啲方法去睇下佢個手工係做得好唔好咯。 咁如果大家真係想去揀一個好嘅瓷器又或者陶器咧，就可以私底下揾下 Catherine 問下佢究竟點樣揀係最好啦。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07嘅早上，咁啊继续咧，听众收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与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哎唔好意思啊，因为突然间见到咧 ，Didi 入咗入嚟。 早晨啊， 系啦，介绍翻先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豪喺度啦，咁啊，亦都有船仔喺度啦， 系早晨， 早晨，咁啊，冇错啦 ，Didi 都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哎呀，今朝咧个时间有啲紧迫，唔系因为出边有啲咩交通状况嘛？ 哦，唔系，我哋今朝咧顾住一路听你哋神光，一路跟住你嘅神光第一声喺度唱，系、哦、我哋嘅交通组两个同事喺度啊，好开心，一路听又摁咯，其实口号都几紧要，晨早流流咧都唔错嘅真系， 系咯。啱啊！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听住神光嘅主题曲咧，咁大家如果识唱，都可以跟住一齐唱嘅。其实歌词都好多年噶啦，吓 系啊， 系有阵时会搵啲 百听不厌啊， 百听不厌、嗯。其实我细个咧都系听呢一只，即系呢一款嘅。 咦，我都系 系啦，所以都系可以跟住神光第一 声。我细个会一路行楼梯一路唱。 系咩？ 系啊！ 哇， 简直系深入民心， 系青春啊！ 你系听？嘉明， 我其实我已经唔记得系边一个人，应该细个嘅时候我系分唔到嘅、 哦。 其实我都听唔明嘅细个嘅时候，应该我净系记得佢嗰首歌咯。 吓， 然后就会改歌词咯。 哦，咁改嗰啲就唔好讲啦。 系啊，其实我都唔记得改咗啲乜嘢。 应该唔系听 Look Sir 嗰个年代嘅。 佢应该唔系听 Look Sir 应该唔系啊。阿淑梅姐 Look Sir 嘅年代唔系你哋。 可能系听 Cousin 嘉嘉、彭仔，可能听佢哋。系啦， 睇个样应该唔系咁年轻， 可能都有听过我都唔出奇，因为我都做咗89年， 咁应该有啦。 净系呢个节目 唔紧要啦，最紧要就系大家开心，好听嘅节目大家都可以听多啲嘅。 我真系喺度计紧，应该冇嘅。 系啦系啦，应该冇嘅。 我哋讲下交通， 有都唔紧要，有啊，即系代表咧都大家喜爱啦吓。系啦，交通方面点样啊 ，Didi？ 好啊，今朝早咧就有宗交通意外嘅吓，咁就系喺呢个港岛嘅，喺薄扶林啦，薄扶林嘅域多利道近住华康街。所以而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是、薄扶林啦，呢一个嘅域多利道近住华康街，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另外啦，金马轮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金马轮道去翻弥敦道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啦，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咁路面方面咧，都系个樽颈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嘅就系咁啦。 咁有少少嘅意外啦，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吓。咁亦都咧就唔好有嗰啲八卦笼。八卦笼系啦。 八卦笼。八卦笼一阵啦，稍后都讲完啲啦，都想讲少少嘅八卦新闻。 哦，好啊，好啊，好啊，明明系嗰啲叫车龙，唔知点解去到八卦嘅时候会叫八卦笼。 系啦，次次撞车咧，反方向咧，都可能司机都会望一望正常嘅人啊，好奇心。 你知唔知就系你同我讲得多，唔好有嗰啲八卦笼咧、有阵时我真系touch through 啦，见到对面线咧有啲意外，咁可能有啲轻微碰撞嘅时候咧、我真系同自己讲。唔好做八卦笼、 真系好啊！教育一教育唔错， 都提一提自己，唔好挂住啊，喺度望啊，又剩啊，跟住呢边咧，我呢边嗨亲下，咁啊麻烦啦吓。 可以望咧，即系几好快脆咁回翻头， 立一立，因为 唔好就定晒眼，定 因为作为一个司机咧，你都应该知道附近发生咩事 嘅，不过唔好望咁耐，同埋唔好太过专注， 系啦， 只系专注驾驶，唔好专注望对面反方向。 唔好定咗喺度望，哇咩事咧？跟住你 系 听到嘭一声噶啦， 哎撞成点？ 原来就系跟住自己撞咁啊！哎呀，真系女口水讲过， 系啊，可能你见到对面，通常都唔望就唔会嘅，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 我哋比较贴地少少，不过望嗰时咧就要小心啲咯。 啱啊，啱啊，啱啊！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有少少雨粉飞飞。 系啊，今朝早系啊，翻工嗰时都有啊，雨粉飞飞，大家真系小心。 船仔翻工都有啦， 有我仲要唔记得带遮添啊！ 我唔紧要， 唔紧要啦， 唔好大雨，冇搭。 系啊 ，OK 嘅， 系啦，冇嘢嘅，冇嘢嘅。咁啊，而家都系少少雨嘅啫，咁啊都系话有一两阵雨，咁啊下昼 大雨啦。 下昼又天色明朗噶啦吓， 咁唔错喎。 咦，咁快讲天气嘅，我都未出去。 未啊，咁啱讲啊，讲一两句啊嘛。即系呢啲天咧，其实有阵时咧，我觉得咧都系即系又讲多一两句。朝头早可能落雨，下昼天气如果晒嘅话咧，我都会担遮。 哦，点解你惊晒亲你雪白嘅肌肤？ 唔关我边度雪白啊？ 都 OK 我黑古立特咁样。好啦， 你都黑古立特。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原来嗰啲遮咧喺即系你有时用完把遮啦，你喺呢个太阳底下晒翻佢嘅话咧。你係可以除咗唔發毛之外啦，可以有助把遮 嗰個線水功能咧係可以回復翻嘅。 我冇諗過呢個方向， 但係我係諗呢個方向。一落完雨即刻有太陽都有嘅。 咁所以就算你話冇太陽咧，嗰啲遮我翻到屋企嘅時候咧， 我一定會晾， 我都會擺喺晾翻乾啦。咁我亦都會因為我唔想就咁擺喺度晾，我就會直頭攞風筒吹翻乾。 哇！咁你都幾貼心。 攞風筒吹亦都可以幫助把遮嗰個線水功能就回復翻一個好嘅狀態。 係我怕麻煩啊，我唔會攞風筒啊，我打開等佢自己自然乾咯。 有陣時啲地方乾燥嘅話咧，咁我都會即係可能你去到啲房間咁好乾燥嘅，咁啊又開冷氣嘅，咁你咪打開把遮喺度晾翻乾咯。 正常嘅，咦？睇你哋兩個好似有少少嘢想講喎。 冇， 咁啊係嘅， 冇啲咁嘅事，冇啲咁嘅事。 擺還擺咯，唔好阻住啲行人通道咯，尤其是 office 咯。係 咯， 明白。係 唔好阻住其他人出入嗰啲咯，係啦。 冇錯。 有冇交通仲有啲咩提一提？ 有啊，有啲嘢特別提一提大家㗎啦。咁有條新嘅巴士線咧，就係40号 Boy 啊，40号 B 嘅。咁佢就 青衣嘅。 由呢個葵涌村開嘅，葵涌村出。葵涌村 开 E 定 P 啊 ？Boy 系啦，四十号 Boy 就葵涌村开啦，就单向咧去呢个平田村嘅。平田村大家知唔知喺边啊？喺呢个蓝田附近嘅，系喺蓝田附近嘅，就单向嘅啫。咁就会经翻呢个葵兴啊、葵芳啊、丽景啊、美孚啊、钻石山、九龙湾同埋观塘市中心嘅。咁因为啱啱初期开啦，咁所以咧就只系星期一至五嘅上午嘅繁忙时间。咁咧就係朝頭早七點半嘅啫，咁大家咧就捉緊呢一個時間一班，可能稍後會多啲嘅，咁啊大家都 如果有人搭，你再開多啲咯。 係啦，最緊要有係咪啊？一班都好過冇， 加咗 越加越多，咁大家留意。 如果你話觀塘都幾好喎， 經觀塘噶嘛係嘛？ 觀塘啊， 觀塘幾好喎。 咁同埋 觀塘佢有站噶嘛？但我想問一問， 觀塘有好多個站嘅，有幾個站？佢觀塘市中心咧有幾個站嘅？當然我唔想講， 得啦， 係咯， 好多人喺觀塘翻工噶嘛， 好多， 同埋最好就係分段收費啊！如果你美孚轉咧就慳兩個幾啦，如果喺觀塘做轉咧。差四個幾添啊！ 哦，係啊， 幾好啊！我中意呢啲分段收費啊，以前冇噶嘛。 如果真係咧，係啊，你講得啱啊！以前真係冇嘅。以前咧，其實我成日都問嘅，即係我都會問翻我媽媽咧，點解有陣時搭以前細個叫地鐵噶嘛？ 係 點解搭地鐵咧會有唔同價錢？點解我搭巴士得一個價錢？因為以前一個價錢啫嘛。我小童嘅話就係俾小童嗰個價錢啦，但係大人嗰啲就係俾大人價錢啦，就唔會話哇你搭得兩個站。咁又係俾呢個價錢，咁你咪好唔抵咯？跟住以前嘅做法就係話，咁我咪揾一條平啲嘅路線去搭啦， 去搭條係 啦。咁但係而家有咗呢一個分段啊嘛。 哇！細細個已經咁有智慧啊！你嗰陣係智者喎、 啊，細細個已經咁細細個已經咁度叔啊！ 唔係度叔嘅，同埋我覺得小朋友咧肯發問問題咧，個腦咧係精靈好多， 係嘛？ 係我好頓，我唔識問。 所以今時今日咧，我見到有啲車咧，譬如我自己有陣時候，如果翻我住大埔嘛，翻大埔跟住去到大埔見到佢嗰個巴士個價目表咧會改變嘅，係啦，咁佢收翻平啲啦。咁因為喺大埔。即係變咗區內嘅路線啦，咁啊收翻平啲，咁係我覺得的而且確咧係有助於咧其他嘅市民咧都可以享用呢一個嘅交通服務。 佢咪直接轉咗個，即係你配卡嘅時候直接轉咗。 係啊，配卡咁樣，係啊， 轉咗 個價 錢已經。 係啊，即係本身個司機一撳掣，佢就自己轉噶 啦 嘛。 所以幾好，所以頭先好似咁講咯，分段收費，所以佢一到觀塘區咧就平啲啦，就收翻四個半咁樣咯。 係啦，小巴都有分段啊，小巴分段好似自己撳噶嘛。 係啊，要啊，我成日都會唔記得撳咯。 有啲小巴司機誒分段咧就撳咗，有啲就自己撳掣嘅。 係啊，我有一次咧因為呢度有小巴去紅磡噶嘛，咁去紅磡，但係嗰次佢就話都去到樂富嘅。咁我上車嘅時候咧，我又十塊塊，咁啊嘟。 我係有時都會。 跟住佢就問我：你唔係樂富咩？我係樂富啊。你自己撳噶，唔係，佢唔係咁。你要自己撳噶。 好有禮貌嘅，差啲俾你嚇親啊！你知而家啦，服務態度好好噶嘛，有啲司機有啲。 係啊係啊，跟住我就哎呀，又唔緊要啦，咁啊嘟咗啦，咁啊我下次會記得噶啦咁樣。 係啦，下次你會記得噶，佢咁同你講。我頭先咪講開咧八卦新聞咧，今朝咧我今朝睇港文咧睇到嘅喎。咦，係咪我哋？ 哦，唔解決，繼續講得㗎啦，係嘛？好冇 ？OK， 嗱，搭巴士嘅時咧，好多啲自私精，同埋搭巴士、搭港鐵都係，大家都 非常。过河唔到你想 讲？唔系啊，有个港女咧就话咧喺个社交媒体度咧就 post 咗呢件嘢啦，就话咧喺搭巴士嘅时候咧，前面咧个座位一对夫妻啊，即系睇到两个上车，一男一女，哇喺个手机度咧开住个喇叭好大声喺度睇片啊，咁啊、 哦、 大声到骚扰咗其他乘客啦，跟住你知唔知佢啊非常之不满啊？我觉得我做得好好啊，咁当然啦，我有时都会谂噶，一早搭港铁，有啲人真系开到好大声，我又唔想同佢嘈，我惊我话咗佢之后咧，佢大声话翻我之后咧喺度嗌交，咁啊晨早流流影响我心情啊，你每日脾气都唔同啊嘛，有啲人你同佢讲好温馨提示，佢都会接受；有啲你温馨提示，佢都未必 接受噶嘛。咁佢做得几好啊？跟住佢点样咧？跟住佢就喺自己部手机咧，就开呢个大悲咒。 哇哦， 几好笑！你有冇听过大悲咒？我特登就系今朝头睇咗条新闻之后咧，我就特登喺呢个手机度开咗条大悲咒啦。佢之前咧就系啲钟声嚟嘅，当当当，跟住南无阿弥陀咁样。因为佢系坐喺后边，系啦，佢坐喺后边嘅，嗰一男一女就坐喺前面个位嘅，咁所以佢可以咁样做到啦。咁佢威威低少少身，将个手机贴佢少少，咁咧跟住咧就开呢个大悲咒啦。咁跟住啊，几好，即刻咧。佢兩個咧就唔再睇片啦，跟住瞓埋覺添。 係咩？ 哇！ 哎呀， 啲諗過係咁樣用法喎。 跟住啲， 我以為係等佢知道自己有幾嘈嘅添。 可能佢就知道自己嘈，佢知道人哋特登唔話佢，咁佢自己就醒覺。哦，原來我真係嘈住人，即係人嘅嘢以心為心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逆地而處。 你都唔好嘈住人啦。 係咯，原來哇，原來聽到咁煩嘅喎，咁嘈。你一係你自己戴 headphone。係 啦。 我先生講咧，我最緊張佢好中意喺個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同我一齊搭車嘅時候咧，就會聽。咁我就覺得啊、你咁样会嘈住其他人嘅，所以我就千非常之唔中意咯，会提佢咯。 系咯， 咁咪几好笑啊！ 我自己咧，如果搭公共交通工具咧，即系如果我要睇任何喺电话上面嘅嘢，我都会戴翻个 headphone 咯。 系冇 错。如果唔系咧，我就情愿 唔睇咯， 唔听声。 系，我都系，我都 系。 系 啦，请唔听声。咁我见到咧，其实好多好多城市，譬如我哋隔篱嘅一河之隔嘅深圳啦，咁佢哋自己喺铁路上面，可能大家如果有试过嘅话，都会见到铁路上面有嗰啲叫做铁路嘅警。叫做保安人员，铁路嘅保安人员，即系喺度巡逻嘅。咁如果佢哋见到喺铁路上面有人开嗰个嘅叫做电话啦，个喇叭好大声，其实佢哋都会直接去劝喻噶。 咦系啊，我又冇遇到喎。 有噶，佢哋会劝喻噶。 冇遇，即系我上内地冇遇到头先你讲嘅情况，但系咁真 系 好好。 系啊，咁呢样嘢咪又系即系你睇到啊，佢哋都好好进步啊，同埋佢哋都好要求咧，即系每一个乘客都奉公守法，亦都唔好骚扰到其他人，等大家可以喺一个安静即系舒服嘅环境。嗰度咧就坐自己嘅铁路啊咁样咯， 我觉得呢招几有趣， 系咯， 几好啊！大家又唔会大家影响到大家，又唔会话一早啊，你又大声话我，大声话你，我最怕呢啲嘢发生啊！咁同埋佢自己都醒觉啦，坐喺度觉得哇，原来咁样嘈住人嘅嗰啲声，你自己睇影片，你自己都唔好意思啦。咁我觉得呢对咁亦都赞呢对夫妇咧，都好好咁样即刻收翻，唔再咁大声嘈住人，直接瞓埋觉添。 系， 因为摆咗张相上去，佢哋瞓埋觉，今朝早睇到呢段講文咧，我都有會心微笑，幾好嘅，係啊，就係咁啦。我收到中最新嘅交通，又同大家講下先啊。喺新界嘅，哇，吐露港公路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科學園嘅快線啦，咁早咧就開始有車龍，而家排到去天富海灣啊， 哇，咁早車龍， 大家留意啦。咁早開始有車龍，咁啊留意啦！再講多次個位置啊，就係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科學園嘅快，因為喺快線啊，咁所以更加咧車龍會比較長啦。咁所以龍尾排到去天富海灣嘅，咁希望依中交通意外咧快啲清理好，咁啊快啲啲車龍散曬，咁大家開心。但呢段時間嘅話咧，就記住啦，而家吐露港有塞車嘅，或者兜一兜路咁樣咯。 係啊，都不過都幾難兜嗰個位，一係就一係上大埔舊路。但系嗰度都好，都几迂回啊！嗰位系啦， 系啊，赶时间嘅话唔好揸车咯，搭港铁咯， 搭铁路啦吓。 好，OK，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咧，就问一问啊 Vicky， 喂 ，Hello， 喂， 喂 ，Vicky， 早晨， 系咪有雀喺附近啊？你嗰度 好大声啊！ 系啊， 哦，一听到。 一推出嚟嘅时候咩嚟嘅呢啊有啲唔通係 Vicky 自己度叫緊 嘅。 你知啦你把聲雀仔咁好聽。 係佢而家收我聲啦冇啦冇再叫啦。而家得返我把聲啦。 係 呀咁而家天氣呢好似冇今朝咁大雨啦我哋廣播道呢一邊呢嘅天氣好似呢大家見到都唔再需要擔遮啦。咁但係呢都係多雲啦大霧啦同埋以及呢有啲涼風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一下个天气啦，留意你自己本身出门口个区同埋翻工嗰区究竟落唔落雨啦。嗱，今日咧嘅气温咧就20度啦，又好想同小白同埋船仔咧讲下，唔知道如果系-10度啊、-20度啊、-40度之下，其实我哋人体咧会有啲咩感觉咧？ 好冻咯！ 情况之下咧-10度啊吓，我哋人咧仲可能系忍受得到噶，顶受得到噶。甚至会觉得咧有啲好似好精神喎咁样， -10度都得噶，原来 系啦。咁但系原来去到-20度咧，我哋裸露出嚟，即系我哋伸出嚟、突出嚟嘅皮肤咧，可能就会有啲咧好似被刀割嘅痛啦。 咁如果你流鼻水嘅话咧， 系啊， 系 啊, 你 試過 啊，你试过流鼻水嘅话咧，就会送出好快咁样喺个面上面结咗冰。 我好核突 啊！我试过咧零下十几度跑步啦，跟住咧我啲眼眉，因为又出汗，我啲眼眉毛同眼睫毛嘅结咗冰，跟住眨眼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格格格嘅感觉咧。 系，咁我又未试过去到负二十度啦。咁如果去到负四十度咧？我哋突出嚟嘅皮肤咧，就会好快咁样去麻木冻伤、甚至乎咧系我哋敷出嚟嘅气体啊，都会结晶添啊，跟住就会跌落地下噶啦。 哦， 即系我哋敷出嚟嘅气好玩， 好玩喎、 啊。系咁，但系都要小心，因为咧我哋嘅皮肤咧都未必顶得顺嘅。咁去到负四十五度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嘅面上面，即系如果我哋戴眼镜嘅，你个眼镜系金属框嘅话咧，就好快咧就会同个皮肤结埋咗一齐啦，裂黐住咗啦。负四十五度，系啦，咁所以当你除眼镜嘅时候咧，分分钟咧系会搣埋你嘅皮肤落嚟添噶，系啊，甚至咧系喺室外企一阵啊，你嘅眼睫毛咧都会好快结咗一层白霜添。 咁 但系系啊，你眨眼都会好困难噶啦，一定。咁但系去到负五十度又会点样呢？你就应该会成身咧都已经结晒一啲白色嘅雪。雪球，即系会黐住晒喺你嘅头发啊，黐住晒喺你嘅眼睫毛啊、眉毛嗰度噶啦，系啊，想象唔到啊，所以其实咧，我哋呢几日即系天气咧就凉凉地啦，咁但系都要珍惜我哋喺香港嘅天气，因为我哋香港嘅天气四夏四季都有嘅、又唔会特别太冻，热咧都越嚟越热嘅，但系就大家努力啲，开少啲冷气嘅时候，可能令到我哋嘅空气啊。天气啊都会好啲啦， 明白。哦、好啦，咁啊，你快啲翻入嚟啦，咁啊，等我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咁、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雾嘅，有薄雾啊，以及有一两阵雨。咁啊，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最低嘅气温大概16度左右啦。咁啊，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9%嘅早上嚟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 晨光大學 好啦，咁啊即刻咧喺7:23嘅时候，真系要讲句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自己太长气咧，咁啊搞到今日晨光大学阿 Ringo 咧，哎呀得翻几分钟讲啊，真系唔好意思啊 ，Ringo 早晨， 早晨 Ringo， 早晨， 因为今日朝头早咧就想阿 Ringo 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咁啊而家大家都知道香港喺个市面上边啦，见到有啲嘅车嘅款式啊，能源方面啦，有传统嘅车啦，亦都有电能车啦，有混能车，亦都有混能车，啱啱之前咧喺睇过报纸啦，销售其实都算系几好，同埋佢即系叫节约能源方面，其实都真系做得都唔错啊吓。好啦，咁仲有一个咧，氢能车咁啊，氢能车而家我哋就话有巴士啦，咁巴士啊自己公司即系都会起个加氢站啊，其他车唔知道有冇加氢站，如果得氢能车会唔会嚟到香港咧？好啊，阿 Ringo。 OK， 嗱，咁啊好快脆，咁其实咧就香港已经预备咗一啲加氢站噶啦，咁咧就响上年嘅年尾咧。就喺元朗坳头嘅地方咧，由中石化咧，就系、是、起咗一个咧，就叫加氢站。咁但系咧、就希望喺今年嘅年尾或者出年嘅年头咧，就可以建成嘅。嗱、呢个加氢站好特别嘅。咁、第一咧就当然啦，嗱佢嘅氢气喺边度嚟啊？咁佢暂时咧就系、会由即系国内中石化喺广州嗰边咧就运过嚟嘅。咁就话当然就系、呢个系最快。咁但系運輸成本比較貴啦，咁呢個係第一個階段。咁第二個階段咧，其實佢哋咧呢個加氫站咧，佢哋都會做到咧喺個站裏邊咧製造氫。 嚇！喺個站裏邊自己做啊？ 係啊，嗱，即係好似而家石化一樣。咁其實站裏邊製造氫啊，好簡單嘅啫。其實咧，佢哋咧用一啲煤氣，就係提取氫嘅一啲。技術，咁我哋叫 PSA 嘅技術，咁咧就變咗可以喺個站裏邊。就可以製造到氫，咁即係話咧，用煤氣去提取啲氫嘅部分。第三部分咧，嗱，我以上正話講啲第一、第二嘅部分咧，就叫做灰氫，即係其實咧，其實都係會有污染嘅喎，因為咧煤氣啊，或者係提取啊等等嘅情況咧，都係有少少污染。咁但係佢第三階段咧，佢會製造咧就氯氫啦。氯氫係啲咩咧？佢咧就會係用一啲水啊，咁。甚至咧就佢哋已經預備咧喺荃灣呢個淡水湖啦，喺裏邊咧就製造多啲咧光伏板，即係喺個水面上高咧就製造一啲氫。咁如果真係能夠 最後階段呢我哋非常開心啦，呢、這個叫六輕，係完全呢即係話係冇污染嘅。 哦，哇，咁犀利喺个淡水湖上面摆啲板喺度，跟住可以可以做到啲能源出嚟，又俾车行，咁我觉得睇到真系小哈哈。 嗱，咁嗱，当然咧，即系话响讲翻佢呢个站里边咧，其实咧就亦都一个大突破嚟嘅。咁、因为点解咧？佢除咗有氢咧，佢一样系有加油，有石油气， 哇， 有氢气， 系。 亦都有快速充电， 哇！咁咪即系咩都有， 系咯，即系咩车都几乎得， 即系 大人 细路都啱听落去，系啲服务。 咁同埋佢又最主要有啲服务啊，其他啲嘢啦。咁佢咧就变咗呢个加氢站咧就我哋叫做加氢站。咁其实咧就 multi， 即系有好多种唔同嘅。車嘅供應咧都可以喺呢個站裏面做到，嗱咁呢個好開心啦。咁就咧我揸架有車去又得， 係啊， 揸架電車去又得， 哇！ 但的士石油氣去到又可以加、加氣係嘛？咁咧，咁、換句説話講咧，即係咧我哋都好高興咧，就係石化能夠即係，但當然咧，你配合政府有啲地方啊，同埋資源，咁能夠多啲呢啲咁嘅我哋叫做multi 嘅站咧，使到我哋乜嘢車去咧都唔需要擔心，咁呢個係好開心嘅。 唔知道 Ringo 咧清唔清楚，就係、如果喺個譬如淡水湖上面，即係擺啲。光板喺度嘅话啦，咁佢呢一种嘅方法咧，其实会唔会影响到佢嗰个生产嘅成本啊？各样嘢噶 嗱，其实呢个成本咧，嗱啱嘅，其实氢咧，尽管有好多好处，我正话讲啦，就是、有啲零排放啊，而且咧佢续航力好高嘅，加氢嘅时间咧就短嘅，短过呢个电嘅， 好似十分钟到啫嘛，系嘛？ 系其实唔使十分钟嘅吓， 哇， 即系仲快嘅。咁、但系咧，因为氢咧系一种好即系轻微嘅气体啊。佢有佢系需要一啲特殊嘅装置，同埋运输嘅成本。嗱、所以你正话讲得啱嘅。咁其实建立一个氢气站嗰个成本咧，其实是一个问题嚟嘅。咁、当然咧，這個、呢个咧就涉及咗咧一个叫安全性嘅。咁咧。其實政府好配合嘅喎，咁咧響機電處咧，其實佢亦都有一個修訂氣體安全嘅條例，由跨部門由呢個運輸局啊、環保局啊、消防啊、地政啊等等咧，一個跨部門咧就去修訂呢個氣體嘅安全嘅條例。咁因為其實最主要咁方便係點啊？個安全性亦都好重要。 係。 咁其实呢个咧系亦都系需要政府嘅配合咯。 哦，哇！所以咧，即系呢啲新能源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市面上嘅车种啊， 又越嚟越多啦。 系啦，咁啊，百花齐放，我觉得系有一个感觉噶。咁希望呢啲嘅叫做新能源嘅方法啦，嘅汽车啊，各样嘢咧，系真系可以为我哋嘅地球咧出翻一分力啦。咁我哋亦都可以享受到人类嘅文明之余咧，亦都即系唔好破坏地球咁多。如果唔系，最后咧即系影响到嘅都会系自己嘛。 系啊，同埋多咗咁多唔同嘅车种。自己都挺开心，是多了不同的燃料，其实可以试一下，我觉得挺得意的。 同埋见到啲新车咧，其实佢个车个内笼越嚟越阔 咧， 我自己都心咗嘅。好啦，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Ringo， 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早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话，加开会议是基于条例草案的必要性和急切性，以及审议过程的完整性。他没有就辩论时间设限。梁君彦又說，早一日得一日是大家的共識，今日加開會議集中處理條例草案餘下的立法程序，不會處理其他事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昨日在惠靈頓會見新西蘭貿易部長麥克萊。王毅說，中新建交以來，雙方不斷創造新的合作紀錄，令中新關係在中國和發達國家關係中保持領先地位。中方願同新方積極落實中新自貿協定升級版，盡快啟動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商談，推動兩國合作不斷邁上新台階。

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柜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你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出品的 ChatGSE，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数学卷以多项选择题的答题时间应该怎么分配？ 收到，正在为你寻找合适答案。 Hello， 我是 Michael Chan。 DSEMC 每一题的难度不一，不可以就这么说平均每100秒做一题就刚刚好的。简单的问题好像是代数啊、地图、进制问题等等，这些大约每30秒就会做好一题的啦。有些题目很难，有些很复杂，而大家就要分清楚好难和好复杂的分别。好难即是比一个钟你都做不到的。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讲，好难的问题都是图形比例啊、 3D 啊、四心问题等等，而好复杂就即是比时间你就做到的啦，就是直线 True or False 啊、 Linear Programming、 线性规划这些。大家记得留返好难嘅问题最后先做，一定要做晒简单同埋复杂嘅问题先，千祈唔好因为一啲好难嘅问题而放弃咗一啲大家做到嘅问题啊。 唔该晒你啊 ,ChatDSE。 唔使客气 ,ChatDSE, 祝你考试轻松啲。 早晨七点三十八分，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啊， 冇我嘅， 有噶，你原来会出现噶善仔，因为我哋依家咧， 初头谂住我哋三个先啊嘛， 系啊， 系啊，点知你拱入嚟， 小白有讲嘅，不过唔紧要，我哋一齐倾。嗱，呢个我都想集思广益啊，意思系乜嘢咧？话说咧，琴日咧就睇到一则嘅新闻啦，可以俾大家去睇睇啊。嗱，呢个都系生活日常嚟啊，唔算系新闻嘅。话说咧，有一啲乘客啦，就喺巴士上边咧，咁就即系开嗰个手机啦，睇片啦，就睇好大声咁样啦。跟住咧，有啲乘客咧就去还击啊，就播翻呢个 大悲咒。头先 Didi 都有讲到啊。 嗱，呢一个情况咧，我就想问一下你哋啊，会点去处理啊？如果真系喺各大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即系譬如长者同埋小朋友就比较多啲嘅，因为小朋友有阵时就当电子奶嘴咁样，啲爹哋妈咪又俾部平板佢塞住佢，咁但系唔系个个都有戴 headphone， 咁佢就会开到好大声啦，或者都有一定嘅声浪啦咁样。咁另外就长者有阵时都会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咗啊。嗱，唔好讲人哋啦，我讲一件事例，话说咧，即系自己同屋企人去冲绳咧，咁啊阿妹咧都带咗个小朋友去，个小朋友两三岁。通常咧，抽唔掂之后咧，就会俾个平板佢啦，即系谂住转移佢视线啦。原来真系好 work 嘅咁样啦。咁因为我哋原先食紧一间居酒屋咧，跟住就哇哇大叫，唔知咩事啦咁样。咁因为可能好嘈啊，或者好陌生啊嗰啲环境咁样。咁但系自从俾咗平板佢之后咧，又 OK 咁样。我知道唔系一个好嘅育儿方法。 平板的而且确咧系一个万事万灵嘅电子奶嘴，但系咧。真係我自己都好唔建議嘅。但係如果你話喺一啲重要嘅場合啊，我講重要場合啊，例如我真係要一個好安靜嘅， 譬如婚禮， 而佢啊真係突然之間好嘈嘅，咁老實講，我都會 頂住先啦， 頂住先啦，一過咗嗰啲重要嘅位咧，我都會收翻。 係啦，嗱，咁總之哇哇大叫人哋即係。 啲餸先啱啱個侍應端嚟啊，咁你冇得即走啊，咁我哋咪好快咁樣食咯，好似食美式快餐咁樣食咗嗰一餐爐端燒咯，咁唔緊要嘅。其實 燒烤真係好開心， 燒烤真係好開心。 然後變咗有小朋友喺度要快食，又真 係唔緊要啦，係啊，跟住啲酒啊快飲咯，所有嘢都係快咯。咁跟住我爸爸咧都忍唔住話：，喂，你睇埋呢一個咧，就開到好大聲，將佢個手機咁旁邊啲日本人梗係覺得詬異啦。咁我連聲就同我哋講：，喂，其實咧俾佢睇得㗎，你唔需要一定要有聲音啊。同埋咧，我都訓斥咗我屋企人啊，兩邊一老一嫩嘅屋企人，其實咧你哋平時都唔好開到啲電子產品咁大聲啊，其實都真係會影響到身邊人嘅。嗱，主持人就用自己嘅事例出發先啦，唔好成日講人哋啦。 你自己講開咧，譬如你去沖繩啦，其實有陣時如果我去外地旅遊嘅時候咧，屋企人如果喺呢個鐵路或者巴士上面咧講嘢，平時用翻我哋平時講嘢嘅聲浪咧，我都已經係咁同佢哋講，你一定要細聲，一定要細聽。巴士冇人講嘢個，嚇點解巴士冇人講？係啊，巴士冇人講，你細聲啲啦，唔該你啊。 今次咧去沖繩嘅體驗咧，我都有搭巴士嘛，佢哋都有人講嘢，但真係好細聲， 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咯。係啊係啊，你一陣去唔去超級市？哦好啊，我一陣去買啊，係咁樣噶佢哋講嘢。 當然話日本個文化咧，就真係即係咁多年以來都係攞本書喺企喺地鐵嗰度睇或者成咁係明白嘅。我今次早幾日其實去曼谷咧，我都真係聽到最大聲講嘢嘅人咧。唔係香港人咧，就係、是粗普通話噶啦，真係噶。其實香港人嘅喪子咧，都真係好大咯，即係好入到一個叫做 BTS 站咧，一嚟嘅時候咧，唔講咁多咧，一嚟嘅時候，喂，你買咗咩啊？喂，頭先我食咗 嗰味啲嘢好抵喎， 好嘅芒咧，即係芒 買翻轉喎。 即係你我自己作為咧。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人，我都觉得有少少，即系唔好讲 唔好意思啊，真系唔好意思啊， 真系唔好意思。咁即系大家出去玩系兴奋嘅，系开心嘅，系太喜乐嘅，太兴奋 咯，所以咪就系而家，然后就太大声咯。 系啊，即系变咗 系我哋平时嘅习惯啊。因为你啱啱你哋都有讲话系日本咁样啦。其实我想话，我上一次12去欧洲咧，其实大部分无论系搭巴士定系地铁，其实都系好安静，即系可能都唔系净系关日本事，反而系会唔会系我哋平时习惯咗就系可能大声讲电话、大声睇片咁样。 我唔系觉得日本，我未话曼谷咯。 系啊，佢都有讲曼谷。 曼谷就算啲泰国嘅朋友仔。及車， 係啊， 好温柔嘅， 沙瓦迪卡咁樣，咁你都好温柔，同埋好細聲，人哋傾偈都係， 係啊， 即係我就覺得呢一樣嘢，大家需要去學習， 學習翻個安靜。 係啊，嗱，頭先咧就講咗話喺巴士睇片啊，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咧呢個例子，喂，你哋有冇啲招數，或者有冇遇過一啲情況係真係有呢個情況？有啲人好嘈啦，好 noise 啦， 係啦，咁點算咧？好 ，Vicky 同學， 係 啦， 係。Vicky 同學有嘢講，就係我曾經咧去搭巴士嘅時候咧，咁就有啲婆婆，咁佢哋咧就喺度討論緊，哎呀，琴日嗰套劇集咧好好睇啊，好大聲，跟住然之後佢哋又識得咧去重温，咁佢哋就喺度播啦，你睇下佢幾搞笑啦，咁樣笑得好開心啦。咁其實咧成車人咧係坐喺上隔層嚟嘅，咁喺坐喺上層嘅時候，其實大家都已經見到側邊嗰啲人都已經喺度瞄緊咁樣噶啦，突然之間有把小朋友聲。真係好大聲啊！咁樣 哦，童言無忌 係啦，童言無忌。 不過呢個時候咧，個童言無忌咧，可能係虛則實之，實則虛之。阿爸阿媽同佢講：嗱，你大聲啲講句，佢哋好大聲。 你會唔會試下？你會唔會試下咁樣做啊？小白平時， 我叫小朋友係咪？ 我覺得呢一招咧係幾好， 真係幾 work。 如果搭巴士嘅時候見到人咁大聲，我如果身邊有我其中一個仔喺度，我應該會叫佢講：點解咁大聲嘅？係你講啦，阿仔你講啦。 不如咁啦，唔使啦，我哋喺電話錄定一把小朋友嘅聲音，唔好咁大聲啦，我哋播出嚟。 一陣啲人喺度揾，點解成車都大人冇細路？ 小朋友。 但有把細路聲出嚟，咁你嚇親人喎、 啊。同埋你播出嚟，其實都就成為佢哋嘅族群咯。 係啦， 即係你其實我覺得呢一件事，我少少嘅立論，第一個立論就係其實咧，冤冤相報何時了咧？就算你播大悲咒好，播主能救好，播其他信仰乜嘢都好啦。 總之都係用翻聲音去到同佢抗衡。 唔應該用呢個方法嘅，我覺得。船仔你又點睇咧？即係作為有智慧嘅大學生嚟講啦， 安智慧，因為我都唔係好有智慧。 智慧嘅。我个方法咧， 最而家最有智慧系 Vicky， 因为生智慧词 系啊，最有智慧。咁剥咗之后点算啊？ 第二只我 再生咯， 我左边 可以再生嘅，可以再生。 左边已经生咗，系唔同，我系右边生嘅今次痛啫。 系你唞下先，所以你唞下先，俾船仔讲。 智慧词有四只噶嘛？嗱，即系咁讲啊！我之前试过喺地铁上面咧，就唔系啲人播嘢，喺度剪指甲。咁、 哦、 我点样发现呢就我 exactly 呢即係你见到有个咪可以挨住。 好唔舒服嘅嗰个感觉。 係啊我咪挨住嗰个、嗯、即係门有个位俾你挨啦、嗯。我突然间听到啲指甲声。啪啪啪啊。咁我就心諗唔係呀嘛。咩声呢咁我搵啦一望又剪緊指甲。咁点样知呢我嗰下真係实在太过直接啦。 係。啪。我试下认咗呢个 ignoring 嘅气氛。 咁、啊、我呢就真係太直接喎唔係嘛剪指甲都得咁样啦。我唔知应该呢我太大声啦。即讲咗个。咁样窒一窒，即刻就收埋咗啦。 哦，咁几好喎、啊哦，其实都达到个效果啊。 系咯， 我觉得真系，即系呢啲真系比较，即系头先小白话斋，比 annoying 嘅一啲行为。譬如你无端端夏天流流咧，依家咪好兴着嗰啲胶嘅拖鞋嘅、哦，有窿嗰啲咧。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啲人入边一定唔着袜噶嘛。 系啊。 其实你会长期都系臭噶啦，大家都知道呢啲汗液住喺入边。 我要离身啊！我有着嘅。 系啊。 但我基本上几日我洗一次， 你会洗啦。但好多人咧 死洁癖怪， 我见过有人 喺真系会，我冇着过 巴士入边咧除脚啊， 咁就唔得， 呢啲真系唔得。 有冇味道呢都唔系重要啦。 观感上已经唔舒服。 系啦，嗰个观感，我想讲系嗱，如果要列出即系乘客喺公共交通工具十大讨厌行为，就可以讲十集都得啦。喺晨光第一线，我亦都无意喺朝头早嗰度放货嘅。我只不过觉得咧，集思广益，大家谂啲对策嘅啫。如果依家即系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正正就系开大自己部手机而冇用呢个耳筒去听。 嗯， 我首先一样嘢。你請將音量收細先，同埋第二咧，你配置翻一個耳筒先。 耳筒好平啫，而家 我覺得 風劍遊人， 我哋個節目係好聽嘅， 係 你都值得推廣嘅， 亦都需要係同埋值得係重複再重複。 係啦，你可以大大聲播出嚟嘅。不過唔係喺公共交通工具入邊去大聲去播，即係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學識一啲嘢啦。頭先一路喺個討論嘅過程入邊，有三樣嘢至少要做啦、嗯，即係你作為阿仔阿女，即係成日都話啊一路一亂嚟講咧，就比較大聲少少嘅。咁、嗯、你咪好好嘅教育佢哋咯， 係啊， 即係同啲阿爸阿媽講，喂，你哋出去睇片，你真係唔好咁大聲。第二講嘢唔好咁大聲。頭先咧，我聽到晨光第一線啲主持人講咧，話喂，仲有你著嗰啲拖鞋出街，你唔好除腳啊， 嗯、 即係你。唔好剪指甲啊！其实你屋企大把时间可以剪指甲啦。 系、嗯、啊，因为有时啲人咧，即系除咗系叫屋企都有时间，但系佢都仲系好想喺出边剪咧、嗯，因为懒啊，懒得清洁嗰样嘢，佢哋觉得喺出边方便啊。 哦、 你明唔明啊？ 呢样嘢咧系好唔卫生， 梗系唔卫生啦，离谱 嚟噶啲指甲嗰啲， 真系 污糟嘢嚟噶。 所以我最后想讲咧，即系正想为上有。即系呢个坏嘅事情，下有对策。我想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实呢个唔关政策事啊。如果要去到政策去出台俾，要管制大家唔好将音量咁大声，我就觉得就 多咗啦。 系啦，就笃咗啦，就笃咗啦。咁我觉得系咁嘅。即系如果我啦，我又面皮薄啦，我又唔够胆，即系同你讲，阿生啊，你可唔可以细声啲啊？你可唔可以咧唔好开咁大声讲？我咧唯有咧，即系用降噪耳机嘅啫。 嗯、 其实呢、哦、即现在21世纪进入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我真的觉得是降噪耳机。你呢降噪的功能呢拍了它呢 是 你真的乜都听不到。 你说真的再下一个世纪呢我们连这个耳机都不用用。 是啊。 那科技应该可以发展到它吵的话呢可以瞄了它的声 音、啊。 哇这招真的犀利。 它吵 呢 我真的可以按按个面膜。 熄它的声 音。真的灭声先得了。 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望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庸俗，严重越想越痛。刻骨 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意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忧雅事。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朋友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从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再播。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清楚，收不是自有害，错在莫奈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曾有勇气说分手，伤口要害，让我再等待，明年未知的，不管很多意外，要共你谈到爱更纯情实在。与我要分开，便制止眼泪跌入心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晨光第一线 ，Vicky。 今朝嘅早上咧，都同大家咧讲啲轻松啲嘅嘢。 好， 吓。 好 好啊好啊， 突然间停咗嘅你， 唔好意思啊，今日咬字咧有啲辛苦，无啦啦咧有啲窒一窒啊。咁其实最近咧土耳其咧就有个考古学家，咁咧佢就发现咗最古老嘅面包，咁系点样嘅咧？ 二千几年嗰啲啊， 佢就仲 keep 到嘅。 系啦，究竟点解佢会知道嗰嚿系面包呢？我有相嘅，等阵我搵俾大家睇。 因为下低写咗佢系面包，唔系咁。以前如果佢面包铺嗰下低写面包，好正路咁，我哋谂。 嗱，咁点解咧？系因为佢哋发现咗一个被毁嘅烤炉，咁个烤炉入边咧就有个手掌咁大嘅一个残留物，一嚿嘢唔知咩嚟啦。咁当佢哋咧就去攞佢哋嗰啲组织啊，先发现咧呢一个海绵状嘅残留物咧，原来入边有小麦。大物嘅成分，仲有一啲系整面包嘅材料嘅元素喺入边，咁佢哋就推敲到，系啦，佢哋就知道，哦，咁呢一个嘅已经发晒毛啊，变晒一嚿嘢嘅呢个海绵状态呢个物体咧，就系以前最古老嘅面包啦。咁、哦、究竟呢个最古老嘅面包系究竟有几耐历史咧？ 有冇人用翻以前个技术做翻呢个最古老嘅面包？ 其实我觉得咧，仲留翻嚿面包喺度，嚿面包应该唔好食咯。 唔係啊，食 冇諗過呢個問題， 一定唔食 得㗎啦。 即係我意思係咧，你諗下點解當初當年嚿麵包冇俾人買走同食咧？就一定係佢嗰嚿麵包咧，啲人食過係唔好食嘅。 哦， 我又冇諗過呢個問題。 我又諗會唔會好似嗰啲咩龐貝嗰啲 friend 咧，突然之間有啲咩災難，跟住咧就 走唔切， 因為佢唔係擺出嚟，佢喺個爐入邊㗎，佢喺個爐入邊， 爐入邊嘅， 係啦。 个厨师唔记得咗攞走佢咯， 但系唔系嗱，我哋又考究一下，厨师唔记得攞走，咁个厨师点解唔攞走咧？因为佢日复日都要整面包噶嘛，suppose 佢个炉喺度， 屋企人可能飞鸽传书，有啲事翻咗屋企， 会唔会系咁样咧？ 我深信都可能系庞贝古城，只不过 系咁样呢个字可， 嗰个残留咪系咁样噶？ 咁似咩嘅？ 即系一嚿 系啊， 一嚿石头 系啊， 因为佢色嘅物体， 因为已经咧系好耐历史噶啦，其实到而家。他们推算就是已经有8600年的历史， 公元 我都估计2000， 是公元前的6600年的东西来的。的原来呢，原来面包都不是最近或者是我们这几个世纪的东西，原来已经好像以前呢就已经有的了。最近呢在全球都有推出了一个，就是一个研究，究竟全球50种最好吃的面包究竟有什么面包， 不是这些东西吗？ 会是酸种面包， 唔系啦， 酸种面包依家好流行啦， 系好食到， 但 系 真系对唔住，我都 我 sorry， 我同小白都系同流啊， 好中意酸种面包， 好味，我有食过酸种面包嘅朱古力， 系啊，我觉得咧，女士咧对酸味咧嘅喜好度咧，真系比男士高好多， 即系正如咧，女士咧开头同佢哋食米线咧，一定系嗌酸嘅， 系啊， 我就同阿姐姐讲唔该你走酸， 系啦，即系嗱酸辣酸辣啦，即系可能男士会偏好辣，即系会啲浓味啲咸啲啊，或者诶剩啦咁样，但系咧女士咧都系偏酸，我问过10个女士咧酸种面包，佢哋都话好食， 系咪啊？ 系啊， 真 噶，我估我同小白咧就一闻落去有种酸酸缩缩咧，同埋食落去咧同违反咗我哋细个咧食嗰啲啊， 冇错， 即系肠仔包啊，猪仔包系咸噶嘛？ 男士觉得噶，你闻落去又酸酸地，喂食落都系酸酸缩缩噶。我个心第一样嘢，我嗱我自己觉得 变坏咗咧， 系啦， 咩有变坏嘅感觉咩？ 嗱，真系唔同人嘅，我觉得男士同女士少少大不同。嗱，呢个系纯粹主持人推测啫，同埋非正式统计嚟嘅。因为我每次都会问嘅，呢家酸种面包卖到咁贵，一嚿讲紧成20几蚊一个， 都贵。 你知唔知喺我屋企附近嗰间面包铺？卖50几蚊添， 要啦！你屋企依家好旺噶，有间咖啡铺啊，唔知话排队排几个钟先可以入到去噶， 系啊，三层噶嘛， 水泥灰咁样噶嘛， 两层三层， 我都争啲要去朝圣打卡，以为自己去咗六本木啊，你嗰度旺噶啦，我话你听， 系啦，睇下嗰边有冇酸种面包， 我估有冇bagel， 即系比糕包， 冇， 我都冇啊， 系啦，嗱，有啲乜嘢咧？有德国嘅黑麦面包啦，日本嘅咖喱包啦，法国嘅长棍包，我冇谂。咁过法国面包 咩啊？法国长棍包系咩嚟噶？系飞维嚟噶。 系啊，我以为有 croissant 添。 有牛角包啫， 牛角包有冇？跟住马来西亚嘅薄饼啦。咁原来我哋咧，中国都有一种面包，同埋香港都有一种面包咧，系入呢50位噶。 香港菠萝包，菠萝包 唔系。 菠萝包咁劲 都估唔到啊！我估都估唔到佢呢个答案啊！香港。是排包 哦， 排包都好吃， 是排包甜甜地咁样， 排包都系好食。 咁排包咧，咁但系其实佢嘅卡路里都几高嘅， 唔好理卡路里啦。 咁但系 OK， 咁嗱，中国系咩咧？烧饼。烧饼啊，原来烧饼咧，中国北方嘅烧饼咧系有咸同埋甜嘅。 哦，即系以前冇大郎嗰啲。 系啦，甜咧就有芝麻嘅，咸咧就有啲烟肉啊、烟熏嘅肉喺入边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就未食过呢一种嘅呢个烧饼。我食开嗰只烟烟韧韧嗰只，透透地明嗰只烧饼嘅啫。咁但系你话朝头早嘅早上，即系大家都系愿意咧去食下啲早餐嘅时候咧，面包当然系好首选啦。咁世界各地都有唔同特色嘅面包啦。咁所以睇下今朝嘅早上，大家又会唔会选择下排包，又或者睇下附近嘅面包铺又有冇烧饼可以试下？如果冇嘅话， 肚饿。 如果唔系咧，睇下黑麦面包啊，50种嘅面包有啲咩选择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啱啱跳咗一格啊，8:12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阿 O 就请你啦，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琴日咧，港股啊，即系报章形容啦，咁啊，闷局啊，闷升16点，咁啊，沪指咧就涨咗1%啦，近半年嘅高位，咁啊，上咗股市啊，升得几好下，自从两会之后，咁啊，反而港股咧就有好多嘅观望嘅。其实今个礼拜咧，个环球金融市场咧都有好多嘅焦点啊，咁包括咧，个议息会之后，鲍威尔嘅讲话点啦，咁一阵再会同 Kenny 讲嗰几间大科企出业啫，包括。腾讯啊、小米啊，咁呢啲都系恒指嘅成分股，全部都有机会咧影响恒指嘅升升跌跌。OK，Kenny 交俾你讲下近排咧，恒指去翻16737点呢个位置嘅时候咧，你嘅观察或者你嘅分析系点咧？ 嗯，我覺得開始有少少係整固啦，因為其實嗱，當然咧就係嗰個走勢比起即係農曆年之前咧就大為係改變咗嘅，咁但係咧就去到呢個係17000呢啲咁嘅水平嘅話咧，就似乎有啲停滯不前出現咗。咁我諗最主要就係有幾個因素要睇啦，第一就係話而家嗰個降息嘅一個係機會上面嘅話咧，又似乎咧就係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壓後咗，或者全年個降息嘅次數方面咧冇之前睇得咁多次，咁所以變咗就令到咧就呢個係減息嗰個因素方面啦，就係即係略為降咗温。咁第二咧就係當然大家睇緊業績啦，因為就嚟緊都陸續咧就好多業績方面係公布啦。咁尤其是啲係科技嘅即係巨企啦。咁因為呢啲股份方面咧對恆指嘅影響係舉足輕重噶嘛。咁所以市場資金方面咧都似乎轉去又係啲防守性高少少啦。繼續係啲中特類股份啊、派息高嘅股份方面咧，相對嚟講咧就係比大市係為佳嘅。 嗯，咁睇到有资金轮动嘅情况出现咗啦。Kenny 同你讲下啲车股啊，嗱，琴日咧有啲比较传统嘅汽车啦，我哋基本上上年都冇乜提过啊。咁但係咧，譬如东风汽车啦，咁啊仲有其他嘅三间中央嘅车企啦，叫央车企啦，就传出咧调整新能源业务汽车嘅考虑喎，咁样。咁啊嗱，传统嘅呢一类譬如吉利啊、东风啊都加入战团喎，咁啊即係睇嚟哇真係必有一番龙争虎斗，因为隔晚美股睇翻市场传出 Tesla Model Y 四月加价咧，咁刺激咧佢哋积弱多时嘅股价咧都弹高 6.8% 啊 ！OK， 咁啊，究竟系咪真系进入一个电能车嘅太弱流强新时代，定还是有为央车企做背景嘅，又可以入翻啲我哋真系好耐冇睇过，譬如东风汽车啊、北汽啊、吉利啊等等咧，你睇法系点啊？ 嗱，其實最主要都係呢個係源自翻呢個即係國資委啊，咁因為咧就係呢個內地方面咧就喺16號就有一個中國電動汽車嘅百人會論壇啦，咁啊呢個國資委方面咧就係副主任咧就有講到咧，就話要深入實施咧國有企業咧改革深化提升行動啦，凡是有咧一將呢啲係央企嘅新能源汽車搞上去嘅政策咧，同埋措施咧都要大膽探索啊，同埋推動企業咧。就喺呢個係搞呢個創新啦，同埋呢個放開手腳轉型，咁似乎就喺呢個電動車方面咧，就再進一步提升一個層次啦。由過往嚟講嘅話咧，主要都係一啲係民營企業方面咧發展電動車咧，就而家啲央企咧都參與啦，就話咧係仲要咧就係話呢個係全啊呢個。嗰、那個考核新嘅指標咧，就係、是、要睇埋嗰啲央企搞電動車喎。咁所以我諗相信咧，就係、是、新能源車方面咧，嚟緊市場應該會進入一個新嘅太弱流強啊，同埋整合嘅階段。我哋之前都講啦，就係、是、即係新能源車方面咧，其實就都必然咧就係、是、會進入太弱流強，因為咧依個係一個好講規模效益，同埋要講開始唔係淨係講車咁簡單啦，就係、是、講你啲車究竟有咩嘅賣點啦，有咩唔同啦，又同埋點樣係有個即係 differentiate 啦，你有咩 niche 啦，咁已經開始進入依個階段㗎啦。 咁所以即係睇法呢都係可以好宏观啲，同埋即係如果连央企嘅即係央车企都出手呢，会唔会啲民营或者依家啊高增长嘅一啲新能源车都未必站得住阵脚呢？呢一个都係见到琴日譬如理想汽车都急跌咗接近 5% 啦，咁都真係比较多啲。你 觉得 係 竞争会大咗，因为点解呢？头先讲话嗰个係即係央企嗰个高管嘅考核指標，包括咩呢？就係、是、話要呢啲三家嘅中央汽車方面企業咧，嗰、那個新能源車上面咧，包括市場佔率啦、利用結構啦、創新科技啦等等啊，都係成為一個考核指標。咁啊，當然其中一個就係 market share 啦，大家都睇到，其實你見到理想又好啦，或者係嘉迪都好啦，近排嚟講嘅話咧，都係率先咧就係大頭減價，就係咩咧？我市場佔有率啊嘛。 嗯，係啊，所以都大家要繼續觀察一下咧，呢啲車企啊或者電動車嘅市場嘅方向係點啦。即係有陣時減價咧，又會令到個價格競爭，但係有陣時咧加翻價咧，可能又會提振到個股價嘅表現啦嚇。咁啊，慢慢再一步一步咁去觀察啦。咁、Kenny 转个角度同你讲下呢一个啊，都系投资嘅新趋势嚟。话说咧，投资推广署咧，琴日就发布咗咧本港啊单一家族办公室嘅估算数字。咁啊，根据咧委托咗其中一间即系叫做核算行啊，进行一个市场嘅研调咧，就表示咧香港拥有咧2703间嘅家族办公室，即系 family office 咧，就啱啱咧就多新加坡咧一倍嘅。咁啊，明年咧亦都会添多200间咁样，我记得咧喺呢个环节咧 ，Kenny 你都有讲咧，话其实咧我哋嘅金融业务咧就唔系单单净系 IPO 嘅，我哋可以多条腿走路嘅。譬如呢个 Family Office 咧，其实如果政府多加推动咧，其实都可以谋求新嘅一啲营商嘅环境同埋资金嘅出路啦，或者多啲生意做啦，白啲咁样讲。Kenny 你点分析或者点去睇咧呢一件事？ 嗱，呢個當然一個係好嘅一個方向嚟嘅。其實就當然香港金融市場方面咧，就其實唔係淨係得呢個股票嘅，即係我哋可能一般投資者就成日日日都睇住個恆指啊升幾多啊跌幾多啊，同埋嗰個係成交量幾多。但係上香港咧，其實喺其他金融產品份上面啦，包括債券啦、保險啦等等咧，其實都亞洲區裏面咧就做得係好好嘅事。新嘅呢個債券嘅發行咧，都係亞洲區我哋都一個排第一、第二嘅發行人嚟嘅。咁所以有豐富嘅金融產品咧，就當然對 FO 咧就係嗰個係發展係絕對有利啦。因為家族辦公室其實都基本上喺度，主要係幫啲超高淨值客户咧，就係做一啲係投資嘅組合啦，同埋最緊要係成全啦。咁香港咧喺保險業上面嘅發展咧，其實係做得理想。對於嗰個家族成全上面咧，工具上面啊、策略上面咧都係多嘅。咁就算我哋平時接觸，我哋都有啲好多內地客户啦。咁其實嚟香港咧，佢哋都係look for一啲係分散資產同埋成全，最緊要成全方面咧一啲方案策略嘅。咁我哋成日講family office 啦，好似好勁啊，會唔會一個好大規模嘅辦公室咁樣？但其實咧 ，FO 又唔係話間間都係好大嘅，可能咧有一啲 FO 嘅話咧，講緊係幾個人咁就已經係可以開到噶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淡定咯，同埋亦都系咯，可以丰富得到香港个投资者嘅基础。 系啊，因为都睇翻即系 Bloomberg 嘅报道啦，咁啊，杜拜嘅酋长个宅咧，都嚟香港开呢个家族办公室，咁啊，管理资金都高达咧5亿美元噶，咁啊，如果你话即系此例一出啊，此举一出，喂，会唔会都真系引入咗即系中东嘅资金嚟香港开？头先 Kenny 讲，譬如 FO 啊，呢个都可能有机会落户咁啊。 呢个绝对唔出奇，因为点解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咧，其实就之前咧都成立咗啲家族办公室喺新加坡，但系咧都面对一个问题就话咧，真系缺乏金融产品，投资机会相对嚟讲都系比较细。咁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其實都已經係即係考慮或者已經係處理做緊咧，就係將嗰個係Farm Office 咧又搬翻嚟香港。 咁啊幾好啊，透過大電波都希望即係聽緊嘅聽眾朋友都可能有啲高資產嘅朋友仔，其實咧 FO 啊都係幾好嘅，香港我哋繼續咧一齊說好香港嘅故事啊嚇，即係說好香港家族辦公室嘅故事。OK， 今個早上咧多謝 Kenny 啊，同我哋傾咁多偈啦。嗱，頭先買咗啲片花嘅，就話聽日咧會同 Kenny 咧跟進下，即係騰訊個職前點去部署啦，或者點去觀察啦，好嘛？唔該曬 Kenny， 聽日再傾，拜拜。

真系。Family， 所以睇清楚啊！我哋朝头早嘅时间咧，都要睇清楚先得嘅。 Family 真系好有趣呢、這个字啊！大家都认识一下吓。 系啊， 系啊，如果咪讲错咗唔好啦。 系啦，冇错冇错。 头先我哋讲系 Family Office 吓、 啊，系啦， 冇错。 但呢个系 Family, Family Office， 呢个 Family Studio， 我哋呢个系 Family Studio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学嘢啦咁啊，大家都好啦。今日讲下啲新嘢，咁啊讲咧诶，岭南大学啦，为咗咧吸纳啊全球嘅人才咧，咁啊嚟紧咧 O Day 啦，即系开放日啦、嗯，就呢个元宇宙开放日， 可以有啲咁嘅嘢， 可能 咁就全世界嘅人都可以参与佢嘅 Open Day。 系啊，咁啊。好笑啊！我覺得咧，即係報章嘅形容都係啱嚇。咁啊，睇翻咧，即係嶺南大學嘅協辦副校長咧，咁啊劉志鵬先生咧，咁佢就笑稱港人咧去東京啊多過去屯門嘅，所以咧以往嘅招生開放日咧反響咧都係平平嘅，所以今次咧推出元宇宙嘅開放日招生，喂，我覺得 O K 喎， 係 O K 啊， 即係佢咁樣去講，即係我覺得有少少自嘲或者性啦，但係我其实几欣赏嘅，真嘅，我有阵时每年我都会入去屯门，拎 U 做一次 show 啊，我都真系觉得远噶，但系咧即系 府地嗰度嘛， 当然我冇叫做否定个岭大，其实有好多学术领域依家都好出众啦、嗯，某几个学科其实个叫做学术个研究能力值都好高嘅，喺个世界排名嗰度可以不断上扬啦，咁、嗯、我都一定要讲翻呢样嘢，但系讲真嘅。屯門啊，真係遠咗少少。你對比，譬如你知香港好多大學都好市中心噶嘛。譬如啊，成日話約你喺尖沙咀等，行過兩步就係 Poly 啦。 咁你九龍塘有兩間浸會城大。 係啦係啦，咁譬如遠少少，譬如沙田站咁樣。 係咯，行有 CU 過多少少，咁你又有 CU 啦。咁你譬如依家成日直情香港大學站。有個港鐵站， 係啦、啊， 即係 冇錯。 你諗下，直達到 ConU 喎，依家即係我哋舊時即係讀書嘅時候都話：喂，有冇諗過我哋呢度會有地鐵站？ 冇諗過，真係 搞嘅咩？港大有地鐵站啊！我咩啊咁樣係一個動詞嚟嘅嗰時，即係我哋大學生年代，即係我咩啊咁樣，點不知真係發生咗呢件事？ 喂，遲啲科大會唔會都有地鐵站啊？ 可能都會啊， 唔出奇啊！我唔敢講啊，而家都 當年 O Day 咧係真係冇去過 Ling U 啊， 係啊， 因為真係太遠啦。 係啊，咁啊，依家又與時並進咧，佢哋有呢個元宇宙嘅開放日，咁啊諗住全球招生嘅，其實就唔係淨係俾一啲香港嘅學生厭遠去讀啦，咁、嗯、啊另外就其實都。招攬咗一啲內地啦，以至係其實喺亞洲地區好多人都會想嚟香港讀書，因為香港嘅教育制度其實都好健全。 如果你話外地嚟香港嘅，咁又有呢一個元宇宙 Open Day 啦，咁佢哋嚟嘅時候，我諗個即係屯唔屯門呢個位置都唔會對佢哋嚟講係構成任何嘅思考，佢都嚟得香港喎，佢都唔會諗啦。 同埋佢住殼啦，加埋佢咁樣搞個元宇宙咧、嗯，其實反而會覺得學校係願意俾資源俾學生。 係、嗯、啊，我都覺得幾堅密啊，同埋咧佢有 check 過噶。佢個 beta 版咧有50人同時上線咧，都冇匿機噶。 哦、oh ，OK。 咁你又真、啊，即係如果你有搞呢啲，你都要試一試。 我哋俾多兩個零佢再試一試得唔得？ 我真係讚賞 Ling U 啊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早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话，加开会议是基于条例草案的必要性和急切性，以及审议过程的完整性。他没有就辩论时间设限。梁君彦又话，早一日多一日是大家的共识。今日加开会议。集中處理條例草案餘下的立法程序，不會處理其他事項。朝中社報道，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昨日指導西部地區炮兵部隊進行超大型火箭炮射擊訓練。報道指今次訓練旨在通過600毫米火箭炮兵部隊的齊射，確認這種武器系統的威力和實戰能力，而連隊齊射後亦進行了火箭炮彈在目標上空預定高度的空中爆炸模擬試驗。報導指金正恩對炮兵在訓練中表現出高度的機動力和精確而強大的打擊能力，表示極大的滿意， 強調新裝備的超大型火箭炮在戰爭準備中所佔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因此要將它作為中心，繼續大力推動炮兵武裝力量現代化。俄羅斯總統普京贏得總統選舉後和落敗的三名候選人會面，他說需要在議會中繼續進行積極的合作，並為俄羅斯的發展提出主張，以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他說哪個政黨提出的主張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達到設定的目標。普京在今次選舉中以 87.28% 的得票率位列第一，共產黨的哈里托諾夫就以 4.31%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新人黨的達曼科夫得票率 3.85% 名列第三，自由民主黨的斯盧茨基以 3.2% 的得票率位列第四。日经平均指数报39,520点，跌2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62.09美元，卖出2,162.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49.22，瑞士法郎0.888，加元1.354，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兑美元0.655，新西兰元兑美元0.60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Tiffany 提提你，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大家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将军澳电话机房。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蓝地石矿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反方向去大埔方向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陆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一段都有慢车，龙尾去到大埔滘老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粤女新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做呢一个义工啊！ 義工啊 yeah, 做义工真系诶几好嘅，咁大家又可以抽啲时间啦，同埋咧好得意噶，依家啲学校咧或者学界咧就有啲义工嘅计划咧，就成日都会叫做威逼利诱啦，讲笑啫，即系有啲义工奖，有啲工时嘅，咁佢哋要服务个社区咁样咯。据我所知， 有啊，试过，好似唔知要做30个钟咯。 系咯， 但系原来仲要咧，本身有谂过，哎，不如懒啲唔好做啦。Sorry 嘅，你身边所有同学都系做足 A 嘅，咁、所以你都会做 A 咯。同埋谂翻起当年咧，我试过中三嘅时候咧，暑假真系冇嘢做喎。 系系。 咁又你中三应该我又未够岁数去打暑期工啦，嗰阵时，咁又唔想俾钱报暑期班，冇嘢做嘛。我走咗去唔知楼下搵间一间慈善机构啦，过去我就话我想做义工啊，咁样啦。 哦。 于是我就做足五日咯。 哦，系咯， 做足五日。系啊，其实几好，我 系 玩做个托儿啦，做过啲。 你托儿？ 系啊。 呢啲小朋友有冇全部曳晒啊？ 好曳啊！好曳，我就明白点解佢哋要托儿咯，我都想托佢，因为托佢摆喺第度， 承托住佢，烘托住佢。 我哋都要义工帮手托儿啊，你可唔可以帮手啊？ 我唔可以啊，我做过一次个一个暑假之后，就觉得我同小朋友应该唔系好夹。 唔系，你未试过啫，你就系投入咁喺一个家庭嗰度服务佢哋咁样。 要有爱咯，但系佢哋 有你有你有你，上契咯，上契。 上契就有冇？冇得啊，唔系，我都想问上契有冇得俾金？我发现唔系，系我俾金佢。 我唔知啊，我净系知 啦，啲手续嘅嘢。 咁啱我哋有个同事有部电影叫《出租家人》，都系即系可能呢啲即系家人与家人之间，其实爱嘅建立都有好多嘅面向嘅。 系 即系我纯粹咁样觉得啦。我自己咧就试过喺嗰阵时京澳咧喺香港咪办咗呢个马术赛嘅，咁又做过两日。 哦，你有去到？ 系啊，嗰阵时我咁啱有个团体就整呢啲。義工團咁， 今屆巴黎其實你都有抽唔到嘛？ 好早就已經知道抽唔到啦。佢有 send 個 email 嚟嘅， 就話 如果有空缺嘅話咧，你可以頂上。 咁我如果有冇發生啊？ 梗冇 啦， 冇啦， 係啦，係啦， 同埋即係我。唉，我人生想真係去到當地做，雖然嗰陣 試一試咯， 都係幾好玩嘅。即係上次馬術咧，去嗰個雙魚河嗰度咧做義工咧，都係睇到哇，原來奧運係咁樣嘅，或者都幾得意嘅。同埋佢有少少嘅一個獎座啊，唔係叫獎座，紀念座，即係有一張嘢俾翻你嘅，話你做過即係嗰一屆嘅義工咁樣。咁我都有 keep 住，幾得意啦呢啲體驗。 今屆嗰個法國巴黎嘅，其實我都幾想去做。我最想去邊度咧？其實你估唔到，我想去選手村嗰度做。 哇，正咯！ 因為佢選手村今屆咧幾得意嗰樣嘢就係佢冇冷氣嘛。係 啊， 咁佢就聲稱入邊佢嗰啲水管可以幫你冷卻咗。 我想講咧，選手村咧個個都恨喺入邊做，點解咧？可以見到超多明星。 咁梗係啦， 你足球好大。机会票见到尼马啦、 美斯啦、 麦巴比啦，美斯我唔知会啦，因为奥运队 有报道讲过就话美斯想参加嘅， 系啦，因为咧 即系用咗个超龄 长者位啦，即系要用 长者位。咁佢系美斯，佢话用长者位嘅个个都得，帮你搞。 因为奥运 suppose 系俾啲后生仔玩嘅，咁你太年长或者名气太大就未必喺个队伍嗰度。但系每一个国家咧或者地区参加奥运嘅话咧，咁就会有一啲长者位嘅， 系啦， 即系团体嘅， 系啦， 咁究竟会唔会有美斯出现咧？大家都好期待啦。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即系你篮球咧，篮球好多明星噶嘛， 篮球系啊， 即系你中意NBA 嘅球星根本都喺晒个。 冇冷气咁，佢哋点搞咧？有啲国家佢哋话自己带冷气， 自己带冷气啊，系啊，因为真系话好惊。 咁但系其实回应唔到佢个低碳排放嗰 样 嘢。 咁佢热，因为咧上年法国即系个热咯，40几度 嘛。佢话原来好似唔知减几多度，但你当减5度啦。咁但系你40度减5度都系35度。 巴黎奧運咧，我覺得今次咧都有啲棘棘地嘅，我估計，即係好似連巴黎啲市民都唔係好想舉辦巴黎奧運啊嘛，即係話平時已經好塞噶啦，你知唔知 仲塞啲喎？ 你而家咁滿咁多人嚟啊，有冇諗過啲配套咧？ 咁樣。咁啊，法國嘅總統出嚟都話 OK 嘅，搞得掂嘅，暫時嚟講啦。咁啊，講得遠咗，又講咗啲國際嘅嘢。咁啊，講翻做義工， 其實做義工係開心嘅。咁同埋咧，最近見到有好多嘅唔同嘅義工團體咧，都幾得意。佢哋咧會去到老人院嗰度咧做啲義工。佢哋係點樣咧？唔係就咁過去同佢哋唱下歌仔。佢哋直情咧係一早去到咧佈置曬一個禮堂，佈置係咩咧？好似一個酒樓咁樣，係啦，連啲環裝啊都有啲佈置喺度嘅。然之後又戴曬圍裙啊，有曬手推車啊，甚至咧有埋點心紙俾公公婆婆去剔佢想食啲乜嘢點心，係啦，咁佢哋營造翻一個喺酒樓裡面嘅情況啦。甚至乎咧有啲公公婆婆可能咧食嘢冇咁好嘅，佢直情有流質嘅流質係燒賣型嘅嘢食俾佢哋食。咁我覺得呢啲好有心啊，令到大家公公婆婆，我相信佢哋都會好開心。 係咁啊，大家就撥發善心啦，咁啊照顧長者同埋小朋友咧，多啲做義務工作咧，對個社會都會好更加多噶嚇。 小明、嘉明講健康。 早晨啊，小明。 早晨啊，嘉明妈妈。 你好啊，儿科医生李嘉仁医生。 点解要讲嘉明妈妈咧？ 对咯， 因为我以下讲嗰个情况咧，即系你可能试过。但是你没试过叫做脐带脱垂的问题。 脱垂啊 脱咗来扔咗落嚟。最近扔咗嚟。嗱好多人都知啦是个 BB 同妈咪接埋一起的嗰个管道啦。咁入面有血管啊所以有血液啊养分啊同埋营养由妈妈经过嗰个胎盘。一路是俾个 B B 嘅，咁所以呢个系生命线啦。好啦，咁我哋通常咧，譬如你话顺产嘅话，B B 喺阴道直情出嚟啦，咁先识个人出咗咧，咁个脐带咧就最后咧就会睇到跟住黐住嗰个肚脐嗰度出嚟嘅，然后我哋话钳个脐带一剪就剪断佢咧，咁就自己一个人嚟到呢个世界上咯 ，B B。 系啊，通常就系爸爸嘅剪彩仪式 啦。但系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系乜嘢咧？个脐带咧太过心急，脐带自己走咗出嚟先。 快过个 B B？ 快过个嗱，有几好个情况咧，就会系咁样样噶。我哋话通常咧，如果你系顺产嘅话，个头就出先。 哦。 咁我头咧就压住嗰个子宫颈一路咁样。喺个你穿咗羊水咧，咁个头仔就出嚟先，然后个身体其他部分啊，包括埋脐带先出嚟。但系呢个脐带脱垂嘅问题咧，佢个脐带咧走出嚟先，又或者同个头一齐出，咁啊出嚟先有乜问题咧？因为嗰个地方咧个通道好窄嘅，咁个头咧。死一出嚟嗰阵时候，可能夹到个脐带，个脐带咧入边有好多血管啊，诸如此类噶嘛，咁啊一夹住咧 ，B B 就冇咗营养，冇咗血液啊。 嗱， 即系生 B B 咧，尤其第一胎唔系咁快嘅，要俾啲时间嘅。咁如果一路夹住个脐带咧，咁就大件事啦。 好危险、哦！ 个 B B 夹住咗咧，可能啊会影响个脑部嗰啲血液。咁啊，好大件事。咁本来就考第一啦，变咗考第尾。最严重嘅咧，当然话系有一个死亡都有可能嘅。咁所以话呢、這个脐带脱垂咧，个脐带走出嚟先咧，系一个妇产科一个非常危急嘅情况。咁啊，点解我今朝早讲咧？因为我嗰日我喺睇大湾区卫视啊嗰啲咁啊，我时时睇嘅。咁啊，佢影到咧。就是在这个急症室啊咁样呢嗰、那个医生呢已经系要立刻就做啲嘢系帮个产妇一路推佢入产房。咁佢哋可以做乜嘢嘢呢就一单就系讲啦。 好。 第一次呢系你话系唔系咁常见又唔系嘅大概500个有一个到啦有啲可能。通常呢就因为一定是37周以后的了即是不会说是这个早产 BB 的、另外呢我们可不可以未出世之前测到呢不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 BB 会动的、 一路、 你的 呢一刻嗰個磁帶都冇問題，下一刻咧就可能變咗嘅。佢哋一路係轉一個位置嘅，咁所以超聲波啊嗰啲係冇用嘅。係咁、啊、有乜嘢係孕婦係可能有呢啲問題咧？第一時啊 ，B B 唔係頭落先啊，或者係再臀部先啊，或者係打橫喺個子宮入邊啦，又或者係早產啊。B B 好細個啊，多產啦、啊，兩三個 B B 喺個肚入邊啦，又或者羊水好多啊，咁樣咧 個泳池太大 啊，係啦，有啲情況咧，我哋要穿羊水嚟催生嘅，咁、所有呢啲步驟咧，都係要喺呢個手術室入邊做，即係有乜事咧，我哋立刻做嘅， 係 好啦，咁啊，我哋如果出咗呢個問題嗰陣時候。我哋个医生通常系点做呢 系咯。 第一时我哋虽然话我哋预测唔到呢喺临床方面呢我哋要几样嘢嘅。咁啊呢个系大时刻啊咁所以好多人睇住。第一时发觉咦一穿羊水点解好似有条磁带喺度呢呢、這个真系十万火急啦。或者你真系睇到嗰、那个。咪因为首先呢即系所谓要探一探阴道先嘅、一穿羊水。一摸到，咦？乜好似有个磁带一条带咁样咧？第一，第二咧，可能净睇到条磁带 出咗嚟啦，已经 系啦、哦。又或者咧，我哋一路系生嗰阵时候咧，就睇住 B B 嗰个心跳噶。个心跳突然间，咦，慢咗嘅咁样。 系 啦，即系话有啲嘢压住佢个血液，比较冇咁好咧，就系、是、咁样。我哋要睇呢啲嘢，就冇其他嘅病征。可以睇到噶啦，我哋讲紧系最理想喺医院系咁啊。如果你喺屋企点样咧？ 系咯， 喺屋企穿咗羊水，死啦！咁点啊？又冇医生喺度，又冇护士喺度，点样咧？第一时咧就打999啦。 系 嗱，第二件事咧，譬如妈咪真系睇到个磁带走出先咧，千祈唔好自己推翻入去。 哦， 你自己推翻去，第一时。个卫生方面啦，第二咧，你可能推得唔好，可能仲衰，咁、所以咧，但系就要喺度，我哋叫个孕妇点样样咧，就要knee chest position 啦，即系点样咧？我唔记得 send 咗相俾你睇， 唔紧要， 系啊，即系话嗰个膝头哥踭同埋手咧。就趴喺地下，即系趌起个，好似人哋回教啊嗰啲礼拜嗰啲咁样， 系 咁样嘅，明唔明白？ 基本上系趴喺度嘅，但系就撑住喺个膝头哥， 撑住膝头哥同埋呢个手踭啊，手啊咁样样，系 keep 住呢个位，咁然后咧就要等到十字车嚟到。这个是这样呢是希望那个磁带呢不要继续因为地心吸力啊不要因为 BB 的头压住个磁带所以就用这个位置、所谓、英文就是 knee chest, 膝头哥胸的位置呢、是自己在这里等了。好啦如果真的在医院啊冲到去呢产科护士有作用啦卫生啊带埋手套呢伸只手入去阴道托住 BB 的头等个 BB 不要落嚟住个头不要扎住个磁带另外有一样嘢呢就係、是、所谓插尿喉啦、你生嗰时未插过啊 好似有喎、 插尿喉係点样呢插尿喉然后我哋俾啲生理盐水插入去边度呢就係、是、个膀胱嗰度、当个膀胱一胀起嗰时候呢个头呢就顶住㗎咁、样又係避免个头走落嚟扎住嗰个磁带嘅，然后妈咪家系又要俾个氧气罩佢吊盐水啊，然后立刻准备去做呢、这个剖腹取子噶啦，开刀噶啦， 系啊， 冇得讲啦吓，咁、所以我哋要避免个 B B 因为缺氧影响个脑最即系。希望咧就唔好有话死亡呢啲事嘅。 系啊。 咁啊，但系第一胎生完啦，第二胎会唔会又系咁咧？啊， 都有机会噶、 机会系非常低嘅。 哦，系啊。 呢、这个机会非常低嘅。所以咧就做啲妈咪嘅咧 就唔使最擔心下一胎係會點㗎。係 啊， 所以呢啲係產科好急嘅嘢。 係、 啊，所以咧，如果你係受唔住壓力嘅話，啊，如果你做醫生啊，我做學生，哇，原來產科咁辛苦嘅話，你揾第二科做啦。 迎接生命係好大責任㗎嘛， 好大責任，責任係好大 嘅。係啊，最緊要大小平安啊。 係啦，冇錯。 唔該曬小明。 宠我吧，呵我吧，可惜你人品太易等，不够资格共晚餐。亲我吧，拖我吧，几千百名优秀候选，结实与体贴任我拣。 你是不会装粉， 今晚 我是不要装粉。 有反应吗？许早心痛，快快地断咗跟你未够笨。 我有一丝酸吧 ，shut up， 你有高高笑话， 有心跳就应该分散。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本本大方讲一句十分匹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没有一半， 世一都可以取消之大。今天一个浪漫略等的恋爱该怎样抛弃，换了旧被单哭到入睡便争一口气，我着上四寸高踭，今晚没掉你。 我没嘢要跟他们讲。 有反应或许早心疼， 快快地断最近你未够吧， 但我有受伤疤， 睡啦， 你有讲过笑话， 有心跳就应该分散。 You talk a bit nonsense, I've been hit that own friend. You probably hate it, but I'll take you on my wait list, huh? Tom, Matt, you think that I'm begging? You blind, I'ma just walk away. The D, you, I see it, you fool, here, you see. 难怪你成日都会玩不得志， 我爱上你不喜欢只得一个换本，大方讲一句十分匹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没有一半， 世一都可以取消资格。 2024年三月十九号星期二，今日是国际阅读日。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 我已记挂住进你家关灯的一刹，有万应之阵我碎花，却没人谈话。有了过节就怕刮花，开伤的精美指甲。过程已说明那爱情将包装即拆，情人没再牵挂，离别没再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你的留下，换走束缚，换起自觉，难过便放下。四季太快，静停每朝钟声响一刹，两伴唱快让我至少放一年身家，如果天花倒塌离开娃娃风格，过去懒得做情情留白，曾经多么抑压，如今可 阅读日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读多啲书，无论是大朋友定是小朋友都好，透过书本识多啲唔同嘅字，仲可以透过阅读激发自己嘅创造力同埋思考能力。而喺呢一日，除咗可以睇你喜欢嘅书之外，亦都可以喺社交媒体上面同你身边嘅人分享你嘅阅读时刻，透过书本嚟到去连结大家嘅关系。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更加可以在这一日鼓励他们大大声地读一本故事书给你听，又或者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创造一本属于他自己的故事书。其实看多些书不单止可以识多些字，更加可以令到我们的记忆力更加好的。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Dicky、 晨光第一次。 将近九点钟啦，今日天气咧都系大致多云啦，初时咧有一两阵嘅雨啦，下午咧部分时间先会天色明朗嘅。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22度，依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早晨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啦，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75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32点啦，纳指升得最多，升130点，因为咧科技股七红啊，其中一只 Tesla 咧都贡献咗咧纳指咧都几多嘅一个指数嘅，咁啊港股 ADR 咧都系跌嘅，跌62点啦，咁啊睇嚟咧港股都系受制于咧一啲移动平均线嘅，近排都不上不落啦，睇下今个礼拜。 巴啦，有几只咧大蓝筹啊出业绩啦，包括咧一啲科技股要讲咧就系市值比较高啲啦，譬如腾讯啦，咁啊睇下佢业绩系点咧，有冇机会咧拉升翻恒指啦，呢啲咧都系散户股民咧呢个礼拜需要观察嘅事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日消失的地图咧，咁啊喺正式同大家介绍喺地方之前咧，咁啊可以咧就先呼吁一下咧，今日约咗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刘太。系啦，咁啊刘太咧，咁啊已经其实歌都揾埋噶啦，咁啊但系就仲未联络到你，咁啊如果转头啦，咁我哋同事阿 Vicky 咧都会好俾心机再揾一揾你，如果真系冇嘅话咧，咁我哋都要再揾其他嘅听众咧去到即系随时补上啊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刘太都听翻电话先，好啦，嚟到消失的地图，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讲两个嘅地方嘅， 好啊， 一个咧就本地，一个咧就系外地嘅，咁呢两个地方都有好多共同嘅地方。系啦，咁啊边度咧？我哋先讲下外地嗰个先啦。嗱，外地嗰个今次咧就介绍咧就位于日本京都其中一个地方。咁啊京都可能大家都去咧就系去嗰啲咩四条五条嗰啲啦，咁嗰啲街道好出名嘅。咁亦都会去譬如南山嗰度啊，甚至乎会去佢哋嘅清水寺咁等等啦，去观光咁样嘅。咁呢啲咧就好多嘅。咁但系咧原来京都咧喺京都府嘅比较上北嘅地方都已经系掂到海嘅。嗰、个位咧其实都唔算係好多京都人去，咁我記得以前喺京都嘅時候咧，咁我都有問翻京都嘅嗰陣時即係叫做住喺佢哋屋企啦，咁啊問翻佢你有冇去過呢啲地方啊咁樣。咁佢哋就同我讲，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就曾经去过一次咁样。咁佢哋都话咧，啲人都会去嘅，但系即系去嘅时候真系唔多啊。 系咪叫京都近郊咧？嗰啲地方，定还是 非常郊添啊？ 非常郊， 系啊，非常 非常远嘅一个地方。因为好似小白话斋啦，大家即系如果香港人熟悉啲嘅，京都都可能玩一两日。你都知大阪啊，京阪神咁样玩噶嘛？ 因为京 阪神系嗰啲闪灵灵书好中意讲话京阪神旅游推介 系 咁样。 咁我哋个定位就好容易就会将。京都就定为系一个咧就系以前嘅一个因为首都嘛， 古城， 佢哋有个名称嘅日语咧就叫做千年皇城嘅，咁、所以佢哋亦都有自己嗰种嘅气势喺度啊吓，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玩嘅时候，咁一般人都会即系都好正路啊，去参观佢啲寺庙、金阁寺、银阁寺嗰啲去晒啦咁样，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地方咧，咁就要喺京都再坐呢一个嘅巴士，冇火车嘅，冇火车嘅，咁啊坐巴士咧，今日大概60分钟到，一路系咁坐嘅，咁啊去都嘅 highway 嚟噶吓。咁啊，都去到一个叫做伊根站嗰度咧，就落车。咁啊，嗰度咧就系嚟自日本啊，佢会经过一个叫天桥立站先嘅。咁啊，天桥立咧都系本身系一个几好玩嘅地方，因为好玩系咩咧？就你倒转个人。倒转个人喺个裤窿度望翻一次，你会见到条龙嘅。 天桥立啊，呢个叫做 系啦。咁嗰个咧就另外一个玩法啦。咁我哋咧今次去呢个地方咧就系叫做伊根州屋。咁佢咩咧？如果大家香港熟悉大澳嘅话咧，基本上佢就系等于咧就系日本嘅大澳，即系啲屋咧，佢你谂到大澳系点样，其实佢嗰度就系点样， 即系好似有啲船屋咁样，或者有啲鱼排 feel 咁样。 系啦，的而且确有船屋有鱼排啦。咁啊，佢嗰度嘅玩法咧，其实都犀利。咁啊，佢喺呢一个嘅位置上面，我哋会揾到咧，佢观光局咧都好俾心机咧，去到做好多唔同嘅宣传啊。咁佢哋亦都会讲到咧，今次呢一个居民啦，咁佢哋亦都会喺呢个海同埋山中间咧，就起咗好多唔同嘅屋啦，咁呢啲叫做舟屋啊，即系嗰个逆水行舟嘅舟啦。咁佢哋咧会喺一楼嗰度咧有船嘅，即系可能有架以前就撑艇啦，咁佢哋而家就即系叫科技进步咗，佢哋都有架艇仔嘅，咁啊摩打嚟嘅，咁啊个地下即系我哋好似人哋住洋房咁样啦，要大 house 咧，咁佢有地库噶嘛，地库泊车嘅， 系啊， 咁佢哋嗰个就唔系地库，佢哋嗰个就喺海面嗰度咧就泊咗架系啦艇仔，咁啊泊咗架艇仔之后咧，佢哋就可以。方便佢哋出入啦，咁上面二楼咧就佢哋生活嘅空间嚟嘅，咁而家见到佢哋望起上嚟嘅时候，都系咧入边嘅装修啦，都系以古式嘅日本式咧就为主嘅，咁啊好啦，咁啊以呢个日式为主啦，咁啊但系睇翻原来喺2005年开始啦，咁呢一带嘅叫做屋啦，咁佢哋亦都咧就系被呢一个嘅日本就定为传统建筑物。需要保存嘅地區，咁、所以嗱，有冇人住咧？我就唔敢講，即係當地人有冇人住唔敢講。咁但係咧，其實如果你去嘅話咧，見到當地嘅旅遊局咧，佢哋亦都咧就係動咗好多嘅牌嗰度，咁啊呼籲啲觀光客咧就唔好立亂去參觀人哋嘅屋企啦。 即系保育嘢嚟嘅， 保育嘢嚟噶啦，已经变成咗保育嘢啦。 有少少似咧， 就好似大澳真系。 除咗大澳就系我哋上去嗰啲石屋啊，上边成日话上去嗰个山叫咩啊？好多芒草嗰个山，大东啊， 大东山， 大东上边嗰啲石屋、啊、 都有人住噶嘛？ 系啦，即系你话又有保育成分，跟住又唔好骚扰到其他人嗰啲咁嘅嘢， 系啦，冇错啦。咁呢一个观光局咧，其实佢亦都好俾心机喺嗰度咧，就做好多唔同旅游嘅建设啦。除咗佢会有 tour guide 咧，去到俾大家可以join團，去到嗱，經過呢一個嘅tour街之後，你就可以入去佢哋嘅單位，你就可以睇下佢哋嗰個傳統式嘅裝修係點樣啦。佢哋喺個點樣落去佢哋嗰個地庫嗰度咧？所謂地庫之後，你可以坐佢哋嘅艇仔，就環住佢哋附近嘅位置喺個水上邊咧，咁就可以參觀。佢亦都可以參觀埋佢哋嘅魚排啦，佢哋亦都有好多嘅魚獲嘅。咁呢個都幾得意嘅。咁其中如果你話喺近陸，因為佢依住個山去到起噶嘛。咁依住个山嘅时候，其实佢哋附近亦都有一带咧，系可以俾大家咧去到观光嘅。咁佢就亦都有啲单车游，咁啊另外一个 tour 嚟嘅。咁所以当地佢哋都几多呢一类型嘅玩法。 哇，几多玩法喎！又可以单车游，跟住头先小白又可以话喺海边嗰度有啲鱼获，跟住应该 啦。咁即系代表有餐厅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嗰度执执执啦。咁嗰度其实你钓咗啲鱼上嚟咧，基本上你喺日本海附近钓到嘅鱼咧，喺一个。情況如果有啲叫職業嘅廚師喺度咧，佢通常都可以做到就係即刻湯俾你嘅，係啦，即係可以玩埋呢一隻添嘅。好啦，咁頭先有提及過咧，就係你可以踩單車啊嘛。佢哋已經咧就知道大家咧旅客就辛苦啊。你只要識平衡嘅話咧，佢哋啲租借服務就可以租佢哋嗰啲 e-bike， 係啦，咁啊直頭係即係電車。电嘅单车， 东京京都嗰度都有 e-bike 啊，我以为就系东京先有。 京都同东京咧，其实佢哋除咗有电动嘅单车可以俾大家租借之外啦，佢哋亦都有嗰啲 scooter， 即系滑板车。 系啊，依家新推出 系啦。咁 见好似上年年尾嘅时候，如果大家去东京咧，就可以用呢一类嘅电动滑板车。 系啦，电动滑板车 游历啲。小社區啦，即係當然你喺，譬如去中野喺上去上野咁就 OK 咯。你真係唔好太癲啊！你唔好 太遠嗰啲，咁你就要去翻佢中途站嗰度，可能要換第二架。 係啊，有啲 YouTuber 我見過又話啊，你知唔知我一架呢啲叫做滑板車可以去到幾遠啊？慳翻幾多 JR 嘅錢？我就覺得又係唔係好鼓勵咯。 嗰啲又太 over 啦， 係咯，即係嗰啲有少少哗眾取寵。 係啦，咁另外一個玩法咧就喺附近啊，附近咧其實佢哋有一個咧就係日本嘅傳說啦。就係、是、蒲島太郎嘅傳說，咁呢個蒲島太郎傳說就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就話有個小朋友咁啊喺個海灘度救一隻烏龜，只烏龜帶咗佢去龍宮，跟住見到好一扎嘢，跟住就送咗個盒俾佢，即係今日龍宮公主送咗盒俾佢，你千祈唔好打開啊咁樣，上到佢跟住八卦，卜一聲變咗個阿伯，就嗰個咧就係蒲島太郎啦。咁佢咧就話相傳蒲島太郎咧就喺呢一個位置附近 開個盒嘅， 係啦開個盒嘅，咁亦都係嗰度啲人嚟嘅，咁所以佢就會帶埋你去睇呢個蒲島太郎嘅位置。 點解佢要俾個盒佢？ 我都唔知道啊！即日本好多呢啲好得意嘅神话故事 嘅，系啦，即有桃太郎、金太郎， 即桃太郎、金太郎呢、這个蒲岛太郎， 蒲岛太郎 就系关海事嘅， 系啦，蒲岛太郎就落龙宫坐住乌龟，好似龟仙人坐落去咁嗰个啦，系啦，咁所以啫，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嗰度揾多啲资料咧，喺京都呢一度咧就话唔系净系睇嗰啲寺庙啊。不过如果大家去京都嘅时候咧，都要呼吁一句咧，就系而家无论系京都定系北海道啦，其实好多地方都系因为太多游客嘅关系咧，影响。咗當地嘅居民，而家當地居民都有個情況，就係譬如佢哋係真係講咗呢幾條街係唔可以遊客入嘅，係動咗個牌喺度噶，寫咗幾種嘅語言喺度，咁遊客見到咧都唔好特登去到入啦。同埋當地人都遇到個問題，就係坐巴士啊。因為太多巴士咧，就因為大家諗住體驗一下日本坐巴士啦，咁所以佢哋亦都排曬長龍打蛇餅。普通嘅架巴士其實佢哋普遍嚟講最少都要排20分鐘，咁變咗嚴重影響咗，譬如京都同北海道當地居民啦，即係札幌一帶嘅話。好啦，咁今日咧有兩個地方咧就可以講嘅，除咗咧就係講呢個京都嘅地方之外啦，咁當然就要講翻我哋香港嘅大澳。咁大澳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嘅，咁大家京都嗰度就可以坐呢一個單車，坐佢哋嘅快艇啦。游歷一下附近啦，其實大澳咧，我哋本身漁村啦，咁都有一啲嘅叫做坐船嘅服務。咁我記得咧，佢哋亦都有啲嘅船咧喺嗰度出去咧，亦都可以追尋呢一個白海豚嘅。咁除咗白海豚之外，亦都可以欣賞一下附近大澳嗰啲船棚啊，或者佢哋屋棚咧、棚屋啊，咁嗰個位置嘅，咁都幾多嘢睇㗎嚇。咁而且咧，大家想打卡嘅話咧，可以去佢哋嗰個大涌橋啦，同埋嗰個新基大橋嗰度咧影相。咁亦都可以留意埋咧。 就係大澳佢哋一帶咧嗰個嘅叫做好多唔同節日啊，例如佢哋有水鄉花燈節啦，仲有就係龍舟嘅水上巡遊，嗱呢個特別啦。龍舟水上巡遊，遲啲我都會揾阿周雪佳我哋嘅典故王係啦。揾佢咧就介紹一下咧，就係呢個龍舟水上巡遊嘅啲典故啊嚇。咁同埋去到大澳咁，梗係有好多當地嘅美食啦。咁啊，所以話呢啲地方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去欣賞一下，甚至乎咧就比較一下，到底人哋外國嘅棚屋同香港嘅呢一類型嘅棚屋咧，有啲咩唔同，同埋又有咩共通之處啊嚇？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九点十九分啊！嗱，头先咧，小白都有呼吁电话啦，咁啊话刘太啊， 系啊，刘太搵嚟搵就搵唔到啦， 系啦，还未接通。咁如果依家有最后机会，你哇啱啱扭开收音机1872388咧，欢迎你打嚟，我哋想确认你今日咧究竟会唔会晨光 Morning Call。咁当然啦，我哋。梗係會有兩手準備啦，做電台 咁，冇錯。 所以咧，1872388咧，呢個熱線都係開放嘅。今日咧，如果劉太打嚟咧，先接劉太，再接另一位聽眾。所以放心，你此刻咧打電話嚟嘅聽眾朋友咧，我哋係會接埋你入嚟嘅。 係啊，放心啊。 今日有啲咧比較祝福嘅點唱，或者咧醒起老公今日生日，成日都有啲係咁啊嚇。 結婚周年紀念啊，呢啲咁重要嘅時候咧，今日呢一個嘅熱尖堆熱線咧，咁大家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執咗佢啦。 1872388，等你打電話嚟做個晨光 Morning Call 啦噃。 之前有提过，利用 AI 可以将好似以前80年代嘅场景，用一个比较低嘅金钱同埋比较有效率嘅方法还原。原来 AI 而家仲可以运用喺一啲嘅科技或者系武打影片入边。浸大最近推出咗唔同嘅人工智能项目，利用生成式嘅人工智能科技、3D 建模同埋动作捕捉技术，可以生成唔同嘅视觉同埋动作内容。例如用家只是需要在 AI 上面输入一些文字指令，屏幕上面就可以显示出那样东西的虚拟化身，而且是按照你的指令去做出相应的动作。而且这两项的新技术可以令到用家在影片生成之后改变影片的动作外形，令到人人都可以做导演。以功夫片为例，如果以前想一个新的招数可能需要半年，但是现在用 AI 就可以预先给导演见到成果，悭回请舞师所需要的金钱和时间。再加上 AI 度巧的速度非常之快，例如写鬼故 AI 只是需要2个钟头就已经写完。不过 AI 的创作内容就需要高级的编剧再度编写，令个剧本符合预算和导演的要求，好像是制作 storyboard， 即是制作分镜或者是后期制作等等的程序，亦都可以找 AI 帮下手。可能你会担心，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AI 会不会迟早取代人类呢？只要你掌握了新型的 AI 技术，你和我都可以制作电影的。大家不妨听到样嘢旁下身，我是孔益璇璇仔。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璇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说穿别太刻意，对话留低某种心意，是每天是你的姓氏，睡觉中亦会很甜，在浪漫空气里过电，天天都想与你见面，思想呼吸也会错乱，幻想到笑似快要触电。 佢名字是 Gigi 张曼芝，有呢首全新嘅作品《过电》。 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三月十九号星期二嘅朝头早，我哋一于揾你阿祥啦。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咁送俾大家有港商机、港机遇，第一个港系港嘢嘅港啦，第二个港系香港嘅港，即系同大家讲下香港嘅商机同机遇咁。 系。 咁呢个节目咧就系由我哋香港电台同埋投资推广处联合制作嘅，想透过呢个节目让大家认识一下投资推广处点样帮助啲外资嚟香港咧立户啊，同埋咧好好咁发展，甚至乎咧可以咧向大湾区进发添嘅。咁每一集咧，我哋都访问过唔同界别嘅商铺啦，睇下咧。这个投资推广处怎样帮助他们，之前看过零售业啊、创意工业啊等等，今晚呢就会带大家看看金融科技业啊。话说啦，香港呢就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的科技枢纽啦，就是混集了很多不同大量的金融机构啊，当中呢有很多很有实力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呢都在我们香港这里崛起的。咁而投资推广处呢他们都做了很多东西啊，他们呢就成立了一个专业的金融科技团队去帮助呢啲外资喺香港咧就拓展业务，同埋佢哋搞咗好多论坛啦，即系帮助大家咧拉入嗰啲金融投资者啊、领袖啊，同埋初创嘅公司咧，就等佢哋一齐联合发展咁话。今晚嘅节目咧就邀请咗两间金融科技公司同大家讲下，就其中一间叫星好思，第二间叫延希啊。佢哋咧就喺个访问里边咧就会讲下咧投资推广处点样帮助佢哋喺香港发展，亦都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咧。香港在这一方面的投资优势，如果大家都想认识这一方面多一点的话，记得留意今晚7:07这个港商机港机遇。 我以前都好像疫情那期很闷，我老豆就在家里投资，他又是上网学，然后他就是用一些金融科技的 app 或者 software，就自己在画一些 graph， 就教埋我怎样看 graph。我真的看到一头烟，但同一时间我哋又觉得咧，如果冇咗呢啲 graph 咧，其实你系好难去分析。 咁最后啊 ，uncle 系投资成功定失败咧？ 又有失败又有成功咁样咯，即系好难一概而论。系啦，咁但系呢一样嘢都系我哋最尾得出嘅结论就系、是、金融科技咧系基本上你如果真系想投资，你系一定要用到噶啦。而家唔系话净系睇报纸或者点样你就可以搞掂，一定要自己去分析。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睇多啲，究竟喺香港设立呢一啲嘅金融科技公司系有一个优势啦，咁我哋就可以了解更加多关于香港嘅经济发展嘅。咁就一定要留意今晚7:35嘅港商机港机遇啦，喺到10:30嘅晚上。有呢个大宝的空间、哦， 冇错，讲到呢个系一个纪录片嚟嘅。大宝咧就系、是、其实一只野生嘅动物，一只雀嚟嘅。个样咧，我头先上网揾过啊，我自己本身都唔识。大宝咧有啲似一只公鸡咁嘅样，但系啲色彩就靓啲，佢识飞噶吓。咁、 哦、 啊，呢只大宝咧系咩一回事咧？佢曾经咧佢足迹咧遍布呢个欧亚大陆。但是今时今日啦，佢哋逐渐消失，开始咧慢慢绝种啊！咁点解啊？咁好容易谂到嘅啫，因为我哋高度城市化啊嘛，特别喺欧洲里边咧。咁究竟呢只大宝呢一种雀仔咧，能唔能够喺呢个欧洲里边能够成功留得低咧？佢哋有冇办法可以咧，即系搵到自己嘅避风港去到好好生存咧？嗱，今晚呢个纪录片《大宝的空间》咧，就会带大家去到欧洲，就见证下咧呢一个就嚟绝种嘅动物啦。经历一个冒险的旅程，他们怎样去到求生，亦都会探讨一下一些的保育人士怎样出尽力去帮他们逃避这个绝种的命运。大家爱护动物，爱护地球，或者想开下眼界认识了这个大宝这种雀仔是怎样的呢，记得留意今晚10:30《大宝的空间》啊。 哦，嗱，我啱啱亦都有上網睇，點解呢？原來有一樣嘢我真係冇諗到，我本身諗住可能啲平原咧變曬農地，咁樣你啲植物其實好單一㗎嘛，咁其實佢係唔夠嘢食啦。但估唔到咧，其中一樣嘢話係講到係真係好大件事嘅，對於呢只大寶嚟講就係電纜。 嚇、哦！因為電死佢哋。 除咗之外咧，就係、是、因為佢啲高價電纜啊，咁有時咧佢嗰啲咪好粗嘅。咁、因为其实大宝咧系好大只，亦都系好重嘅。咁所以你谂下，如果你又重又可以飞，然后你一高速飞行嘅时候咧，一撞埋佢呢啲电缆咧，其实系即刻死嘅。 好惨喎！ 系啊，我其实都冇谂过，我见到有好多雀仔成日喺啲电缆度企噶嘛，因为 但系佢可能太重，佢企唔到。 可能是啊，咁所以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咁所以我见到系话好多地方去揾下啲办法啦，譬如有啲嘅保护区啊，或者系甚至系以前咧，原来德国咧系得翻50只嘅啫。 哦，数得到添啊，真 系啊，好少啊，而家就升翻都起码300多只嘅。咁但系就当然都系少噶啦，因为以前系讲紧周街都系噶嘛。 系系。 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多啲啦，都可以套用翻喺香港点样去保育鸟类。咁究竟我哋点样可以互相学习咧？就记得留意今晚10:30嘅大宝的空间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立法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话：，《基本法》23条立法系整个特区嘅宪制责任，相信议员能够参与此历史重任，感到光荣。他說完全認同行政長官所說，早一日立法，國家安全就早一日得到保障，社會亦希望盡快完成立法。梁君彦在開場發言時說，小組委員會和法案委員會密集開會，除了講求效率，亦專業檢視條文細節。他說今天加開的會議，有信心全體議員會理職盡責，高質高效完成。法案委员会主席廖长江在会上汇报法案委员会的审议工作。他说由2月27日到3月14日，法案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共举行25次会议，进行近50小时讨论。审议过程中，委员参考了公众的意见，并对条文逐一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审议。委員向政府當局提出超過1000項提問，包括不少市民關心的情景題。朝中社報道，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昨日指導西部地區炮兵部隊進行超大型火箭炮射擊訓練。報道指今次訓練旨在通過600毫米火箭炮兵部隊的齊射，確認這種武器系統的威力和實戰能力，而連隊齊射後亦進行了火箭炮彈在目標上空預定高度的空中爆炸模擬試驗。報導指金正恩對炮兵在訓練中表現出高度的機動力和精確而強大的打擊能力表示極大的滿意，強調新裝備的超大型火箭炮在戰爭準備中所佔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因此要將它作為中心，繼續大力推動炮兵武裝力量現代化。美國總統拜登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電話，是兩人自2月15日以來再次通電話。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說，拜登在通話中警告，如果以色列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開地面軍事行動，將會加深加沙的無政府狀態。雙方同意派出團隊在華盛頓會面，討論這個問題。他說會談將在今個星期或下星期舉行，而會談前以軍不會在拉法展開地面行動。 美国和以色列据报在处理加沙战争的手法方面存在分歧。沙利文强调，拜登没有威胁限制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并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日间干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到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18点，跌218点，成交金额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8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57.3，跌1.75；理想汽车129蚊，跌10蚊。腾讯控股288.2，跌6；工银南方国债104.4，升1毫；阿里巴巴70.75，跌1.25；比亚迪股份212.6，跌4.2；港交所238.4，跌咗4蚊；创科实业100.6，跌2蚊；美团87.85，跌2.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1，日元149.32，瑞士法郎0.889，加元1.356，人民幣7.199，英磅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087，澳元對美元0.654，新西蘭元對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9,409点，跌330点。港金报20,15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58.48美元，卖出2,15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Tiffany 提提你，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已经清理咗㗎啦。不过现时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另外，西隧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荔枝角惩教所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中华电力公司一带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葵涌道近玛加烈医院。提提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南地石矿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反方向去上水，龙尾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路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科学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另外，啱啱收到比较新嘅消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署。讲多一次，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第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林子毅、林志乐、 蒙着两眼看窗外，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先是方正辉，然后是你，话嚟就嚟，话走就走。 你不要拿我和你的前夫比好不好啊？我和他不同。 究竟冷惨做了些什么令到郑东明咁嬲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神光第一线有我哋嘅神光 Morning Call 嚟到啦。 冇错，嗱，头先我哋真系揾唔到阿刘太嘅，不过唔紧要，就喺度帮刘太讲啲说话啦。 好啊，好啊。 咁佢就话啊，姑仔嫁女，希望佢就新婚快乐啦，佢个女。咁另外亦都好恭喜佢哋，终于哇，好开心，有一场喜事咁样。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晒， 恭喜晒。 嗯，咁跟住之后咧，今日都有电话嘅，佢就系 Lisa。Hello Lisa， Hello, 早晨 Lisa， 神光 Morning Call， 你好啊 Lisa。 早晨啊 Lisa。你今日有啲咩点唱啊？ 啊，我点唱系想点俾我第五个妹妹Maggie 咧，佢今日正日生日啊！ 系3月19日，哦、哇 ，Maggie， 生日快乐 ，Maggie！ 生日快乐，系有冇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 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因为佢呢几日唔舒服啊，喺美国咧，咁啊，佢中咗流感啊。 哦， 系啊， 佢一早已经搬咗去嗰边噶啦，系咪啊？ 是啊，过咗去都成20年啦。 咁啊，即系都有人去照顾佢嘅，系咪结咗婚啊？喺嗰边？ 有先生同埋两个细佬哥咯。 哦，一家人都照顾佢啦，啊，唔需要太担心。 系， 咁你哋会唔会几时？系，你讲啊。 唔好意思，我顺便再讲咧。咁其实我哋3月份咧，屋企都好多嘢要庆祝啦。 系。 咁譬如我细佬同我仔咧，佢哋结婚周年喺3月1日。咁一个27年，一个7年啦。咁我同先生咧都38周年啦。 哇，都系今个月啦，都系今个月啦。 系啊，都系3月份啦。 系， 系啊， 38周年。 咁今个3月咧又开心啲咧，就系我新抱啦，叫 Carmen 啦，佢13号生日得嚟咧，咁佢嚟紧8月咧会生 BB 啦。 哇， 希望佢生产顺利啦， 增添新成员啊！ 是啊是啊， 是 全部都是开心事、哦。 是啊，咁琴日咧就有个喺加拿大住嘅朋友叫阿 Mel 咧，咁佢都生日啦，咁所以3月份都好多人生日啊，有喜事庆祝啊咁 样。系啦、啊，计我话其实系因为咧，本身 Lisa 你啊，即系识人又识得多啦，亲朋好友又多啦，所以你应该个个月咧都系可以咁多朋友要同佢庆祝啊。 是啊是啊，咁有啲喺海外啊，咁就唯有系越洋庆祝咯，咁好系啦。 是啊是啊，咁所以今日点唱俾妹妹呢，就系、是、可以喺大气电波佢都听得到，系咪啊？ 是啊是啊，通知咗佢㗎啦。 系嘛 佢嗰边几点啊？ 佢哋嗰边应该系 夜晚啊，差唔多7点 啊， 可能 系。 系啦， 唔紧要咯， 系啊， 听到就听，听唔到我哋可以听重播， 录起俾佢听咯。系 啊， 啊， 听重播就得噶啦，而家科技咁发达，唔使自己录咁辛苦啦。 系啦，上网听翻就得啦。 系听到咧，你话你结婚啦，结咗好耐啦， 38年啦， 系咯，咁点解可以维持到个婚姻咁好，又娶到新抱啊， 系咯， 又有一条新成员啊，咩秘诀噶？ 系啊，我先生包容我咯，咁啊，互相体谅啦，咁佢又对我屋企好，我又对翻佢屋企好咯。 哦，呢啲都系啊，永远咧，成日听好多大家分享嘅时候咧，呢啲真系最好嘅方法就系互相包容， 系好重要啊。 系啦，有啲嘢就见到可能唔止唔中意咁，咪觉得其实都冇乜所谓啦。你冇乜所谓，一下一年啊，两年、三年啊，跟住就38年噶啦，系嘛？ 系啊，发完脾气时候谂翻又觉得哎呀无谓啊，伤感情。 系啦，系啦，即系慢慢个人咧越大，即系我自己都系会觉得咧有啲嘢发脾气发嚟都冇乜用嘅。发完之后咁你可以点啊？咁你即系一下嘅宣泄咗自己嘅脾气咧，咁但系。换嚟嘅就伤咗感情咧，有阵时都觉得算啦，冇乜所谓，好多嘢都最紧要唔好睇得咁紧要，即系除咗屋企人嘅感情之外，其他嘢都唔好睇得咁紧要啊嘛。 系啦，有啲唔系争嚟之后赢咗啊，但系输赢咗啦，但系输咗啲感情啊，输咗啲亲情啊，或者啲朋友啊，就唔值得咯。 系啊，好重要、啊， 亦都伤身。 系 啦， 系 有啲嘢 happy 仲好啦，有啲唔好意思啊，呢、這个有啲嘢 happy 仲好啦。咁所以今日咧，嗱呢只歌都啱啊。呢只歌咧都好有正能量嘅感觉，咁啊特登咧就送翻晒，系啦，俾你嘅屋企人同埋身边啦，所有生日嘅朋友听。 好好好， 好啦， 多谢你， 多谢你 Lisa， 拜 拜 Lisa， 拜拜。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呢啲天气咧，有阵时都想有啲食得嘅嘢，又可以饮埋嘅。一舉幾得咁啊！ 又可以食得，又可以飲埋豆腐湯、豆腐花、 豆腐湯、 豆腐湯咪可以食豆腐，又可以飲埋咯。 豆腐紫菜湯係嘛？ 係啊， 都 係， 我都中意豆腐紫菜湯嘅，係啦，加少少蛋花咁樣落去。不過豆腐紫菜湯咧，有好多煮法嘅，有啲朋友就中意，譬如有啲雞湯底，或者攞啲魚湯底，跟住就落紫菜啦。咁如果你想用普通水嘅話咧，咁有啲嘅做法咧就話到，其實你係唔係煮咗個水滾咗，跟住就咁去到落呢一個嘅。紫菜嘅，咁佢哋有阵时落嘅紫菜嘅时候咧，佢哋都会落得有啲技巧咁啊。迟啲有机会可以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一下。好啦，今日咧就讲呢一个烧骨啊，嗰啲叫咩啊？橙嗰啲咧，嗰啲金骨啊，系啦，就系呢一个即系譬如烧嗰啲细橙咁啦嘅红茶，咁又有得食又有得饮嘅。咁个做法其实咧都相当之简单。你哋会唔会喺街嗰度自己买嗰啲零零舍舍嗰啲红茶叶噶？你譬如你有茶藝師咁樣，茶藝師可以同佢講下紅茶，紅茶會配嘅啦。食物其實又係一條路喎、 啊。有啊，我哋都有分享過啊，星期二朝頭早係啦，有唔同茶都可以配唔同嘅嘢食，點樣帶出個茶香味出嚟更加出。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如果大家中意食寿司咁讲啦，寿司点解有阵时配绿茶咧？因为你又可以冲淡嗰个寿司咁样。 系啊， 如果唔系你系咁食寿司咧，嘥咗。 嗯， 因为你已经食唔到嗰个鲜味啦，咁所以咧有阵时都要饮下茶，或者饮下其他嘅饮品。 你搞到我而家好想食寿司。 系啊。 系啊， 好食好食好食好食，晏昼去食啦，晏昼去食。好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先一齐准备一下呢一个红茶叶先啦。咁红茶叶咧，其实就唔一定系西式嘅红茶嘅，咁你自己中意啲叫做中式嘅红茶咧，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嘅。咁但系由于要落糖嘅关系咧。所以我都會選擇翻就係西式嘅茶，因為要落糖啊嘛。好啦，咁我就喺個攞個 pan 嗰度，喺揾一個嘅 pan 啦，跟住我就將嗰啲紅茶咧就倒咗落去先，將紅茶葉啊，紅茶葉倒咗落去先。咁但係我就唔使咁快咧，就將佢喺度炒又成嘅。咁我擺咗落去之後，我盡量放佢喺呢一個嘅嗰個 pan 嘅側邊圍住嗰一圈圍住佢咁樣。好啦，咁我中間要落乜嘢咧？中間我就會落嗰啲黃糖。黄糖或者有啲人会用咖啡糖啦、咖啡糖咧就喺中间就倒如果你系一包包啲咖啡糖，我谂都要倒三包到。 哦，系啦，多 系啊，其实都多噶。咁如果你酌量啦，如果你我唔中意咁甜嘅话咧，就酌量啦吓，自己控制嗰个份量。好啦，咁你就落嗰啲糖嘅时候咧，咁你就落多少少，落多少少水，轻轻咁样一茶匙水咁，其实都已经够。咁你就慢慢去到整热呢一个嘅。糖先，跟住佢咪溶嘅，溶咁你想象得到啦，佢就会结塌塌啦，即系将佢变咗做嗰个糖浆，变咗做个糖浆。咁你嗰啲红茶叶咧，仲有侧边咧就围住噶嘛，咁咪就热，慢慢都系兴紧噶啦嘛， 烘干 佢，冇错啦。咁你喺侧中间嗰个位置嗰个嘅叫做黄糖啊或者咖啡糖都已经溶咗啦，变咗一团嘢，变咗一摊嘢咁摊咗喺度啦。好啦，咁佢就已经系极甜嘅嘢嚟噶啦，咁你就冇谂住手去试一试味就唔使噶啦。喺呢个时候咧，你就准备定，譬如橙都得噶啦。咁橙咧，你就平时我哋切橙嘅或者搣橙嘅方法咧。只要忘记佢，今次咧就直接打横切，就唔好打直切啦。我哋平时切橙咪打直切，咁就可以切到佢一块、一反反咁样嘅。今次咧我就直接喺佢条腰嗰度斩下佢。咁你切完个橙出嚟，你咪会见到其实佢好似一朵朵花咁样，一片一片一朵朵花咁样。呢、這个形状咧就最主要都系货咧观赏性嘅，因为靓啊嘛。咁你橙要点切啫？咁样切咁咪靓咯，系咪？好啦，咁你切完出嚟之后咧，咁你就将呢一个橙咧。就放喺头先嗰个嘅糖浆上面，喺个 pan 嘅糖浆上面就继续咧，就一齐去到煎下佢。咁一个橙大概咧，我会攞佢最中间嗰个部分嘅话咧，都应该有三四片嘅。咁你就放个 pan 嗰度咧，放喺个糖浆上面，系咁烘佢一阵间，唔好太大火啊！太大火就好快脆咧，就会蒸干上同埋窿噶啦吓，文火。系啦，文火咧就咁啊，将嗰个嘅橙肉啦，沾满晒糖浆，得闲啊反下佢，咁你发觉咧。 橙加埋呢個糖嘅香味咧，好快脆就會升華上，因為佢仲要熱緊啊嘛。咁你啲味道升上去， 啲橙係會出水喎，係咪？ 橙係會出水㗎、嗯，所以就都唔使落太多水㗎、嗯。所以話一茶匙就最主要嗰啲水咧係俾嗰個糖咧去到溶咗嘅啫。 即 係 唔好黐，唔好黐到底。係 啦，咁如果你話一開頭我直頭用其他得唔得？我用蜜糖咁樣，哦，我覺得其實都得嘅，即係 liquid 嗰只液態嗰只嘅蜜糖液體啦。液態太科學啦，液體嗰只液體嗰只嘅蜜糖，咁你倒落去，其實慢慢控翻熱佢，咁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做到差唔多嘅效果嘅、嗯。好啦，咁你嗰個橙同呢個糖漿已經混為一體啦，亦都咧就係好甜，同埋已經變得唔酸啦。無論幾酸嘅橙，用咗呢個方法咧，佢都會變成好甜嘅橙。好啦，喺呢個時候你就要準備定，先至準備定大概半烈水啦，半烈即係幾多？即係500毫升。500毫升嘅水咧，因為佢而家成個 pan 都係熱嘅啦嘛，啲嘢橙又熱啦，嗰啲蜜糖或者嗰啲嘅糖漿又熱啦，啲茶葉亦都烘乾曬啦，咁樣興興地嘅。咁喺呢個時候你就可以落半啲水，500ml 嘅水，就咁倒喺上面啫。咁你一倒上去嘅時候咧，就慢慢因為佢咁熱嘅食材咧，佢遇到水嘅時候，佢就好快脆咧，會將嗰啲味道滲入去呢一個嘅液體上面嘅、 嗯、 茶，佢會揮發得快啦，而佢個糖啦，同埋個橙香嘅味道咧，都會好快脆咧，就融入去個水入面嘅。咁你就喺呢個水上面咧。搞啊搞，搞啊搞嘛！你跟住你就自己可以先试下味啦，跟住你就觉得个味系 O K， 或者浓得滞咧，你可以再加多少少水， 系， 然后你就可以咧将成盘嘢咧，咁你就先夹起咗嗰啲橙肉，就放喺个 pan 嗰度先，放喺个壶嗰度先，放喺一阵冲茶嗰个壶嗰度，然后咧我自己做法咧就会攞个 pan 啦，系跟住就攞个隔茶嗰啲叫咩啊？嗰啲 layer 啊， 嗯， 跟住就放喺个水壶上面，就将嗰啲精华嘅。已經有蜜糖、有橙味同埋有紅茶泡出嚟嘅茶咧，就倒落喺個茶壺度。咁喺呢個時候就可以隔走曬嗰啲茶葉啦、 嗯。 於是乎咧，你就可以已經為自己準備咗一壺非常之香口嘅燒橙熱紅茶。咁喺呢一個下晝嘅時候，或者你 tea time 啦，甚至乎翻到屋企。可能你食完饭觉得想有啲飲品消除疲劳嘅话呢，我觉得呢一个呢係几值得推介俾大家，又香啦， 酸酸甜甜咁 係啦，又有营养啦，我鍾意飲红茶嘅，咁我亦都会有红茶额外嘅味道，令到我更加提神啦，大家不妨试一试啦、 嗯、我的享乐时代， 香港人咧就真系好中意打边炉嘅， 系 我自己咧有时都会去喺香港咧揾一啲任食嘅火锅放题啦咁样，咁多数咧 都会 系啊，就有唔同嘅类型嘅，一多咗好多咧，系譬如又有寿司啊、 嗯， 又有甜品啊， 嗯、 然后我自己最中意就系因为佢嗰啲肉可以饮嗌， 嗯， 哦系啊，你系食肉兽嚟嘅咩？ 我以前系嘅，我而家唔系，我以前好中，我以前食牛噶嘛，食牛嚟讲， 咪攞块出嚟食翻牛啦， 系啊，咁我真系食六碟，但系而家因为我戒咗牛咧，就反而食少咗嘅，但我就好开心，因为自助放题有好多菜拣啊。如果你就咁普通屋企咧都有，但系可能得两款， 系， 咁但系你自助放题咧有四五款噶嘛，咁我就会夹菜夹到饱咯， 有麦菜，跟住有生菜， 有娃娃菜， 娃娃菜，皇帝菜， 系啦， 系啦， 即系咁我自己如果有时候有堂空，咪更加开心啦，咁、嗯。但是最近咧就又有想去内地去探访下内地嘅火锅文化咁样，咁佢哋当然有一般我哋 学术啊， 系啊，当然大家唔系真系唔系火锅文化啦，佢哋食点样食啦火锅 ，OK， 咁佢哋当然系有我哋一般香港入边嗰啲自助放题咁样啦，咁、 嗯、 但系最近见到一本咧，我自己都几想试噶、 嗯， 就叫做自助嘅回转火锅。嗱、 嗯， 回转火锅，你心谂 即系有条路轨喺度，不断有啲餸行嚟行去咁样。 冇错，就是、exactly 我哋 蟹柳鱼蛋。 系啦， 咁样喺度， 即系我哋平时食回转寿司咧，佢就回转菜，回转蟹柳，有时咧入边佢都会摆埋啲小食嘅。 佢按碟收费啊，定系？ 佢唔系，佢系就任食嘅。咁、 嗯、 当然啦，封建游人啦，我自己喺内地就见到由29蚊，我见过最平 29蚊。 但系29蚊嗰间咧，我自己觉得就卫生咧就真系欠缺嘅，同埋咧嗱， 食几耐先可以？ 就真係睇餐廳啦，我見到29蚊嗰間係俾你任坐嘅， 任坐 冇錯。但係咧，反而我見到我想試嗰間咧，就大概98蚊人民幣。咁嗰間就好似得個半鐘嘅啫，但係佢嘅種類多好多嘅，又有鮑魚又有蟹咁樣，而且咧係。 新鮮啲嘅。咁但係點解25蚊嗰間我真係唔好 recommend 咧？我都有同你講過話，我個鄰居上去內地嗰度咧，咁佢就試咗個咩素菜任食素菜，佢話十幾蚊啊嘛，不過係不過冇位坐嘅，咁樣企喺度食嘅咁樣。 係啦，但係點解我會覺得嗰間嘢就麻麻地咧？嗱，因為咧內地唔知點解佢都搞笑啊，譬如你見到一碟菜啦，回轉過嚟，我以為佢哋會成碟菜拎過嚟自己烚啦，唔係喎，佢真係就咁用個筷子夾一條菜擺落去個鍋度喎， 公筷啊？ 我唔知佢用公筷定私家筷子啦， 私家筷子 但係就望一望你都會覺得嚇咁樣，咁所以咧，大家可能如果真係想去試一下呢一啲嘅菜式嘅話咧。我覺得29蚊咧，就真係太平啦。 亦都未必適合我哋嗰個嘅習慣啦。 係咯，你都可以想象下佢哋嘅材料咁樣啦。咁但如果佢哋98蚊嗰啲，因為佢肉咧就另外上啦。因為我見到有唔同嘅，有啲咧連肉都係回轉嘅，即係可能擺兩片牛肉咁樣就碟上面咁啊回轉你攞啦。咁但係嗰啲我成日諗，咁我咪會好嬲咯。等到咁個個都想食肉噶嘛， 咁前面嗰個係啊，係咁攞曬，係啊係啊，都係有機會。 係啊，有啲肉啊，你咁樣攤出嚟。 我就係想食夠牛啦，然後你咁樣攤我十幾分鐘我都夾唔到，咁所以有啲咧就真係肉啊另嗌嘅，咁但係譬如係魚蛋啊、菜啊嗰啲咧就可以試，咁所以如果大家咧係想試一下呢一個嘅自助回轉火鍋咧。我覺得內地食嘢係要做下功課嘅，即係唔係淨係話咧你下入去當然 OK 啦，但係因為內地有太多嘅應用程式入面咧係可以平好多嘅，咁同埋你都可以揾清楚究竟你附近，因為佢哋真係大好多啊內地，咁你揾下究竟有啲咩餐廳係適合你，又揀翻一個評價比較好嘅，咁相信大家去到內地有個比較好嘅體驗啦。